英国执政保守党313个国会议员完成党魁选举第二轮投票，前脱欧事务大臣蓝韬文未能够攞到所需的33票，得票最少被淘汰，剩下5个参选人将会参加另一轮投票。前外相约翰逊在今轮投票继续领先，攞到126票，比首轮增加12票。进入第三轮投票的包括外相侯俊伟、环境、食物及香蕉事务大臣高文浩、内政大臣贾惠德和国际发展大臣施达伟。保守党国会议员将会在当地星期三进行第三轮投票，如果仍然未能够筛选出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投票将会继续直至剩下两个人，再交由保守党全党16万普通党员投票。预料投票将会在6月22日展开，结果是7月公布。今次选出的保守党新党魁将会同时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南海东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18点，升619点，总成交金额3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96点，升1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药明生物71.2跌1.75，腾讯控股343.6升9.6，中国平安90.65升2.8，盈富基金28.6升6.5，顺宇光学科技78.15升5.95，友邦保险79.25升2.55，港交所276.8升5.8，建设银行6.53升0.1，美团点评62.35升1.5，中国铁塔1.99升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9.833，瑞士法郎7.821，澳元5.382，加元5.853，新西兰元5.11，欧元8.7661。每百日元对港元7.2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5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0点，升337点。港金现价报12,570蚊，跌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3.01美元，卖出1,343.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呈祥道方向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对开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而家呈祥道方向荃湾啦，只系车多少少。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学园街，而家市区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另外观塘道方向油塘啦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定富街。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喺食药之前留意下啲药会唔会影响你嘅驾驶能力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佢曾经令我快乐过，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号或之后开课嘅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万蚊加到2万。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嘅资助都用得返，申请有效期同次数都冇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咗课程揀。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天，早晨阿豪仔，早晨阿风骚嘅听众，今日系星期三嘅节目啊，早晨。 系啊，做咩阿天你今日着到桃三菇咁样噶啦已经？ 桃三菇啊，点啊？ 你件衫系桃红色嘅桃衫。 唔系，头先其实咧，佢喺我哋出面玻璃度行过嗰阵时咧， 你见到啲咩？ 我觉得好似有个热气球行过咁样，因为首先比较涨啦，嗰件事、 啊、 比较涨，跟住就浮下浮下咁样喺度行过咁样。 佢着呢啲。一字薄嗰啲衫咧，比呢啲咪叫一字薄啊？定系叫做咩啊？露膊衫啊？ 有都冇露膊， 可以嘅，不过我抽起上嚟啫。 系啊， 我冇将 咁你都仲识接嗰啲咩知情色彩？ 系啦， 自知之明。 唔系佢着呢啲衫咧，系稳阵好多噶。因为我平时见有其他唔同嘅女同事啊，或者女士咧，佢着呢啲衫咧，我成日都好有兴趣问佢哋唔跌嘅咩？真系你点解点可以唔咁稳阵？点解即系明明冇嘢勾住噶？跟住其他女同事即系 有个骨架噶嘛？ 系啦，佢人哋女同事靠个骨架晾住，但我 系 睇到提心吊胆嘅。佢直情系肉骨茶咁样咧，好多肉骨撑住啊！ 所以一啲都唔得。 好稳阵，你直情望到个样，哇！你除唔除到噶件衫嚟噶，真系着住喎，真系。 同埋嗰个叫夹位咧，系会卡住咗。 系啊。好犀利嘅真系，但系都好啊， 29度啊，而家相对湿度85%，又系湿又热嘅早上。 系啊，嗱，我又有咧医疗趣闻可以同大家分享。 啊，系喎，你琴日去咗？ 睇啊， 佢琴日 冇停过，琴日医疗之旅啊，好犀利嘅真系。喂，但系呢次咧，我觉得真系一个新发现嚟噶。 好， 请问你哋有冇睇过咧？保险公司介绍嗰啲联网医生？ 冇， 有冇啊？ 因为我份保险普通睇医生系冇得 claim 嘅。 我之前呢我唔知点解会做试过去嗰啲呢，即系总之系有啲公司里面嘅附属嗰啲公司系咪 公司里面附属嗰啲公司 啊，即系话有 啲大公司， 有啲公司 讲下讲下呢啲唔对路喎。 有啲公司会有医疗保障啊，你去嗰啲咧指定嗰啲公司 即系连锁嗰啲，你讲紧系嘛？ 咩啊？ 即系做 body check。 其 实 好简单，我意思就系你买一份保险。他会跟你讲话，你可以看我哋保险公司里面的联网医生咁简单啫。 我知道我明白。 但通常每一个保险经纪咧，佢哋都会有的，即系有一个，譬如可能你会话，哎呀，我觉得我个肾有啲事啊，跟住就话，你肾科嘅话咧，我哋咧公司咧有呢类型喺我哋个铺度，你可以找他哋嘅。 系啊，我之前我系少使用呢样嘢嘅，因为咧。 即系我成日凝住啊！即系 你嗰啲医生嗰啲卡片，你好似赌神副啤牌咁啦，赤赤赤，唔系咁多得拣啦。 有三副啤牌嘅卡片， 好多副啤牌噶。唔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呢种错觉咧？开头真系咁谂过，我觉得咧，佢同保险公司联营嗰啲医生咧， 系咪应该会鸡鸡地咁啊嘛？ 即系嗱，你话即系系啦，即系你啲客咧就 claim 你张保单嘅，咁即系唔系自己科税啦，又或者你唔知，即系总之好似系同佢个联网有关系。 即系你会觉得佢系会帮助嗰个保险公司，唔会帮自己嘅。 系佢一定系有啲咩检查。可能不会做到足，但我真的咁谂嘅， 我都会咁谂， 系啦，所以咧，我有好多次我都话，我都系自己睇出边某啲医生先，即系去到唔知睇下佢都可以咁样转介去 claim 噶嘛，只不过你唔系直接喺佢嗰度睇咁解啫嘛。 年代唔同啊，以前嗰个年代咧，你又未 真系 对于份保险咧，嗰份验疏咧，嗰阵时仲系 系啊， 嗰份验疏咧，你又唔系好， 唔系叫验疏， 嗰啲条文 保险多啲， 即系 叫 保险 条文保单系， 你对嗰啲条文又唔系好认识嘅时候咧，你又唔系好似你咁啦，咁权威性成日要睇病嘅话咧。 咁呢方面都系 嘅。睇医生之前咧，你会打电话问一下你个验疏经纪嘅。 系啊系啊。 哎呀，我咁样嘅情况要睇边个？跟住佢就介绍一个俾你啊嘛。 系啊。 但系而家个年代咧，大家都会好清楚知道。 你可以自己睇又得。 系啦，个条文系点样嘅？我份保险已经系包啲乜嘢嘅？我可以揾一个我自己信任嘅医生，所以会有唔同咯。 咁但系琴日咧，我就真系试咗一次咧，其中一间保险公司嗰、那个联网医生咧，仲要其实呢个系我叫做第二个医生嚟嘅，因为咧总之我同一个位咧。 边个位啊？ 知我周身病痛啊，男人最强个位啊，总之咁、哦、总之我只脚啊，受咗撕伤。 我以为你小便开始滴添， 点会啊？真系 泌尿科 太强啊！而家成日冲爆咗、這個， 所以就要睇下只脚啦。系啦，只脚已经冇力啦。 咁可能我睇咗 A 医生咯，我自己出去睇嘅。 系， 总之佢就有个断症咧，就嗰度哇唔系嘛，即系咁样嘅咩？唔信， 切咗佢啦咁。 系啦，争在未话切咗佢。咁我跟住我就同个 A 准讲。佢話：不如你今次試一次啦，睇我哋個聯營醫生、個聯網醫生啦，係咁我去到啦，咁仲要上埋佢嗰個醫療中心咁樣咯，好、哦、大個咁樣。琴日醫療中心啊播住電視啊，睇住阿邊個添，仲、 okay, 記者會啱啱好啊，睇到我心情暢快咁樣。跟住睇完之後咧，我就發覺有啲改觀，唔知即係有幫襯過呢啲聯營醫生嘅咧，唔知你有冇相同感受咧？幾咁盡責啊！我琴日晏晝去睇完醫生，約咗今日去即係再覆診諸如此類啦。今朝我一起身我今朝即系又瞓唔着，好早起咗身咧，八点钟起咗身。我收到个电话七点半嘅 WhatsApp， 佢话方便讲两句嘛。哇， 好 到我啊真系。 呢啲咁嘅医疗电话真系好惊 啊！夺命空灵咁样，我惊话死啊，唔系嘛，唔系仲严重过嗰啲咩事啊嘛咁样咧。跟住我战战兢兢咁八点几我打去医生咩事咁样，佢话：，你好啊，曾生，琴日咧我将你个 case 咧反复研究过，再请教埋我咧，我不停喺 顾问医生啊， 系啦，喺 就系 中大啊，喺港大里边咧嗰啲医学院嗰啲同事啊、教授啊、伙计啊诸如此类啦。跟住我仲惊啲啦， 讲伙计嘅， 系啊，即系我咁讲啦，哇切死啦，咪三司会审，好大件事，你仲要咁早打嚟，好惊喎真系。 病人嘅嘢可以咁样分享嘅咩？ 唔系佢问佢冇将你嗰个病历唔系 transfer 俾人啊嘛， 唔系医管局 嗰 边咁样， 唔系系咯，即系佢纯粹话俾你听，我有个病人咧，因为佢只脚咁样，天生骨骼精奇嘅，你觉得系咩情况咧？跟住佢就解释咗佢嗰个断症俾我听之后。哇，安心晒！ 佢真系佢嗱，你话你瞓唔着，八点起咗身啦， 佢应该系成晚冇瞓 先至系瞓唔着。 系啊，跟住我话喂，真系唔该晒，医生，你真系七点几你咁早打嚟，我话你琴日搞好耐，佢话系冇办法啦，真系要对你尽责咁样，即系跟住就下山几百字。 我谂 佢 个意思咧，即系话咧，我都好少见到啲骨骼精奇到咁样嘅人，你好有研究价值啊！你同解剖外星人有咩分别啊？ 佢琴日 罗志伟啊，你就 诶，你知唔知？你呢次真系冇讲错， 意思话系咪可以将你 解法？ 因为佢话咧，因为佢话我嗰个症状咧，全港罕有。佢话佢问埋佢嗰啲医疗团队咧，加埋啊十个唔够。 系， 佢话好有，佢真系咁讲嘅， 好有 potential， 好有嗰个个案咧，储埋研究价值。佢话咧，迟啲佢哋会发表添啊，咁样。 系， 哇，我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医疗贡献嘅队伍啊，知唔知啊？我听到之后，哇， 对你另 全港十分一啊，我 系。 系咪咁计啊？十分一啊，唔系喎，即系 唔 系我系全港咁多 个里面嘅一个啊， 系啦系啦，冇错。 咁啊，全港 精英战队啊， 人啦，系咪？ 精英战队我 系咪精英？我有保留。 系啦， 我谂你今次嘅病咧，可能对于呢个医疗 好有研究价值。 系啦，你死都死得抵啊！你 我大家嚟时开埋你把口，真系 咪断咗啫？系 啦，我会喺佢即系确认晒一切之后，咁我就咧真系可以适时咁样咧， 自己发布先。 我会适时咁向大家交代同埋公布嘅，系啦，向各位。 市民咧就好好回报下情况。 话俾你听，你脚够？ 你睇我真系好紧要、啊。你话我哋香港嘅市民，甚至啊全世界嘅人啊，留低咗条脚毛啊！ 不是认真嘅，因为佢而家未 confirm 咧，我唔敢讲咧、啊。如果唔系咧，真 系 好值得提醒噶。因为有好多人咧，其实会似我面对嗰个情况噶。不过 即 系唔得 咁样。 举 报 都 太 得 啦， 太得啦真系。 咁可唔可以讲下你究竟咩事情？系咪真系嗰时 得噶？唔讲得住噶。 系啊，即系话你咩事？ 你咩都唔 讲 得，你咁似嗰啲记者招待会噶。 我冇已经冇嘢补充啦。 你又冇嘢补充？ 冇嘢补充。 我琴日喺度瞓着咗觉啊，大佬。即系讲嚟讲去都嗰几句减闷啫嘛。 发问啦，发问啦。你试完咧嗰个时候咧，只脚啊，如何受伤？系咪真系扭亲咬柴开始啫？ 系啊系啊系啊。 只系问呢样嘢。 所以呢一个咧就变咗阿豪仔嘅意思咧，就大家都可能有经历过嘅， 咬柴 好容易嘅，但系佢就已经发展到咧， 可以成为全 香港代 言人，十个 精英啊，系嗰啲即系特殊嚟噶，真系。 系咪净系你嗰啲医生即系冇睇过咁多？可能铁打医生，你真系咁乜嘢啊？啫， 系噶，坚噶，真系。 讲 下 笑啫， 唔系我都讲下笑啫，系啊。唔系，其实我攞呢个有咩荣誉啫？冇钱分嘅。我又话医生，我系十个里面其实我下次挂我咪唔使钱啊？又唔系喎。 但医生又冇话咧，即系你嗰个 case 咁值得去研究啦。 啊、 但系有冇话佢哋有冇方法啊、谂法啊？ 系 啦、 啊，即系 医嚟。 有 嘅， 有 嘅， 有 嘅， 有 嘅， 系啊！我不知几箱嘅提名我去嗰啲咩诺贝尔医学啊实验嗰啲咧。 哦， 做罗家英都好啊。 你都系做罗智威尔啦。 系啊，做罗家英嘅好处系咩啊？你研究啲咩啊？俾人研究。应该我哋翻嚟即可以讲下，琴日大家睇到好开心嘅嗰个记者会。 你头先讲呢个我都开心啊， 我都觉得好好啊。 虽然因为本身病就冇人想嘅、 啊， 但你病得嚟，你竟然有贡献啊！你 好 乐观 啊，我个人真系。 系 啊，我本地人食一盏。你的身旁，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好想能停泊在你的海港，让船儿一直停放，永不再出航。我在每一个漆黑夜晚独自忧伤，害怕这十年却无法伪装，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等待你给我不灭的火光，心有话想说，心里的痛太多的情感不最难受，心里有话想说，心里的痛不懂，我不忍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这十年却无法伪装，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等待你给我不灭的火光，心里有话想说，心里的痛 年的泪水已经没有一头，好想能守候在你的身旁，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 好耐冇听到佢嘅歌，好耐冇听过佢。 我前几日，我上个礼拜我哋都有播，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起码有一日冇播过。 晒好啊， 系啦。许志安想说，但系点解无端端又会提翻安仔呢？ 系因为佢都系俾人无端端提翻啊。 冇错， 但我觉得呢件事系正面噶。 我都觉得系，佢唔知一路喺屋企嘅时候咧，眼眉条打一支咧，佢会唔会都觉得你哋终于发现，其实我都唔错咧，系咪？ 咁又系，凡事都系讲对比嘅。 唔系唔系，发现佢唔错，冇话边方面唔错，系讲紧佢个记者会唔错。 那個真摯度啊，是不是？ 那 個是不是有傑健聽到呢？其實這幾個星期都經常聽到這幾個字的了。 是啊。 真誠的道歉。 真 誠。是啦。有幾真摯呢？我會虛心地去聆聽。 即是這些 字。是啦，這些字真的聽到嘔的了。 是啦。那昨天即是大家見到啦，那林太就出來已經是第二次又開了記者會啦。那但結果呢，即是他的記者會開完之後呢，開了50分鐘，很快在網上面見到人就說，終於發覺許志安的道歉記者會比他更真誠更好。 系啦，冇啊嘛，琴日被称为咩 咩 都冇， 五大诉求都冇回应， 系啦， 系啊，系啊， 我好坦白嘅，我系有期待去睇嘅， 系， 虽然呢一排睇嘅记者招待会咧，可能咧系我人生里面睇嘅最总和啊，真系 好多咧， 好多记者会睇，但系我琴日真系睇到瞓着咗啊， 点解啊？ 因为真系。搭嚟搭去嗱，我 會話你想睇咩畫面先？你有咩要求先？你想有嗱紙巾準備咗啦，嗰杯水都有喺度， 油都喺度啦，係咪？ 又不是八十年代啦。 我好記得嘅，有一個嘅我做我認識嘅前輩啦，佢係做公關嘅，佢即係都即係前輩嚟嘅，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咁樣嘅。佢嗰陣時咧，我跟佢做MC 嗰陣時咧，佢有教過一樣嘢嘅。我哋喺度傾偈，佢就話其實任何嘅人，不論你係娛樂界又好啦，你係政界都好啦，如果你出咗事， 系 最好解决问题嘅方法咧，就系真。即如果你系你系真系要惯低低地惯一铺嘅话，你惯咧，你认错，你真系认错啊！即系话呢一个系解决问题最好嘅方法。 但系每个人对真嘅理解唔同噶嘛。 唔系啊，例如事实嘅真啦，佢讲紧嘅系，即系有一啲嘢你真系要坦白去讲，而唔好成日谂住用一啲嘅语言啊、文字啊啊可以撒过去噶啦咁样。即系我琴日睇嘅时候，我就不停喺度咧就谂翻起我呢一位前辈同我讲嘅嘢咯。 系嗱，点解会攞咗许志安嚟做比较咧？好容易对比几个画面嘅啫。即系其实详细内容。 我滴眼泪啊！ 嗱，譬如第一， 鼻涕系嘛？ 喂，嗱，阿安仔喊咗几次噶啦，系咪？琴日林太冇喊到，安仔又 因为佢之前喊咗， 佢匿埋喊啫嘛， 坏啊！唔好话匿埋，唔好话匿埋，唔好匿埋。佢喺个别传媒访问里边轻轻哽咽咗一下， 系， 但系嗰阵时仲未发生。第200万人上街。 咩啊？琴日有記者問佢，都話咁佢見到咁多事，難免有啲情緒激動，冇用喊呢個字㗎。 咁佢 tough， 佢可以唔話俾你聽佢喊咗啫。 琴日咪講咗話咩？ 小道消息啫嘛，嗰啲佢冇出嚟承認嘅。 冇鞠躬啦，冇喊啦，咪我哋全部攞翻安仔嚟做一個比較咧，你發覺人哋全部都有做啦。仲有安仔嗰陣時最勁係邊句咧？佢話。我是一个烂咩烂到 坏咗嘅人， 即系佢对自己嗰种 烂咗嘅人。 我谂起佢到，我谂起佢到，唔系我谂起佢嗰只歌烂泥啫。即系其实佢对自己嗰种鞭挞咧，系去到一个咁形象化嘅地步。我系一个坏咗嘅人，系咪先？即系就唔止系坏人，系坏咗嘅人。 两，我觉得好简单一个原因嘅分别， 冇讲到 系咩咧？ 冇， 因为一个咧，即系谂住咧，佢嗰个佢个 career 系会冇噶啦。 系， 但有一个咧，佢知道佢同大家讲，我会继续做多三年。 系啦， 咁你谂下。 跟住你想唔想象到呢？如果许志安调翻转，一个唔觉意请咗林郑个公关，用咗佢嗰套摆喺自己记者会度，佢你觉得佢会点讲啊？嗱， 咁就真系林郑。 我好明白，我呢件事件令到好多歌迷全部都好伤心、失望同埋愤怒。我知道我系要唱得更好，做得更好。我未来三年会开更加多嘅演唱会，我落多啲区同大家握手宣传，我会拖住 Sammy 同你哋见多啲面嘅。哇！你估嗰个记者会会点样爆炸？我谂佢经纪人直情话：你系咪傻咗啊？你仲讲呢啲嘢真系 啊，你话做歌手同埋做 岗位又唔同嘅， 真系歌手同特首就争好远。 系啊，虽然都有个手字， 系啊，好彩佢哋两个 PR 都唔同歌手嘅， 嗰两个 PR 真系原来唔可以互通 嘅。但好似咧，即系如果大家嘅即系大家嘅谂法咧，好似做娱乐界方面嘅公关咧，佢哋遇到嗱，即系 遇到难题又多啲。 唔好净系话安仔啦， 冇错好多， 你都会见到有人要出嚟即系记者招待会认下错啊，做错嘢各样嘢咁样都好啦。嗰啲咧，即系帮佢哋度嗰啲稿啊。真係好似仲好過做政界嗰邊嘅公關喎、啊， 同埋你有冇 政界嗰啲個個出嚟，個個都即係火上加油潑火咁樣喎、 啊。同埋你有冇發覺咧，娛樂界裏面嗰啲人咧，對自己嗰個要求咧，同埋重視程度大好多噶。佢哋、 啊、 每一個出嚟道歉咧，同埋喊嗰種即係激動程度咧， 嗯、 你直情覺得咧，佢係會影響成個香港嘅安危嘅，所以佢先至會喊啦，教壞曬全港嘅細路啦，所以佢哋先至話我要歸隱一輪啦咁樣。啊！但反而系我哋理论上全香港权力最大嗰啲人咧，佢就冇咁激动嘅，佢觉得 O K 嘅， 要保持住个形象啊嘛。唔系啊，即系岗位唔一样。 系， 但系咧有份报纸话佢咧，即系好大诚意嘅，佢咧琴日着嗰套衫啊， 做咩事啊？ 系佢当选，唔系啊，系佢当选嗰日一模一样噶。 哦，咁就衰啦。 当选嗰日嗰套衫啊， 咁都有人讲喎，佢当选嗰日咧对住千二个选委咧有九十度嘅鞠躬，琴日冇喎。 系咯，不过唔紧要，佢个记者会最成功嘅就系。安仔，原来你都坏唔晒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被问到会否接受特首林郑月娥对建制派的道歉时话，现时重点不在于接不接受道歉，而是修补社会撕裂，而建制派选情亦都不是他现在考虑的重点。麦美娟又指出，建制派不存在盲目无条件支持特首，他认为修例本身没有问题，若果经过正常程序，即是经过法案委员会讨论是可以接受，只是现在的社会气氛不容许大家坐下讨论条例草案内容。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显示，同配偶共住的长者大约有30万。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预料，长者夫妇互相照顾、以老护老的个案将会持续增加。统计处接纳委员会意见，下次大型人口普查的时候，会了解长者的照顾者资料，协助当局规划安老服务。他又说，当局短期内推出暂托服务电脑系统，有助长者即时找到暂托服务。另外，今年会有几千个到户式社区照顾服务名额，包括为长者送饭、陪诊等。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会在新落成的资助长者日间中心增设日间暂托名额。至於當局早前向私營院舍額外購買250个宿位，以提供住宿暫托服務，有關措施將會在今年10月恆常化。中美元首下星期在出席20国集團大阪峰會期間會晤，兩國代表可能會在兩人會晤前重開貿易磋商。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應約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特朗普在社交專頁貼文形容两个人进行了好好的电话对话，双方将会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延长会议。不过，属于鹰派的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不能够确保可以有协议，美国仍然寻求中国作出结构性改革。国家主席习近平罕有地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形容北京和平壤的友情无可替代。习近平将会在明天起一连两日访问北韩，是自胡锦涛2005年以来再有中国国家主席访问平壤。他在出发前一天的文章表示，中方愿意与朝方一同加强沟通和协调，以实现朝鲜半岛永久稳定，积极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习近平又说，适逢中朝建交70周年，两国友谊将会越来越强烈。分析指出，习近平选择在 G20 峰会举行一星期前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是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信号，表明他对金正恩的影响和支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64点，升667点，总成交金额44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09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71蚊，跌1.9毫半；腾讯控股345.6，升11.6；中国平安91.1，升3.2毫半；盈富基金28.7，升7.5毫半。港交所277.4升6.4，美团点评62.4毫半升1.1毫半，信宇光学科技78.2毫半升6.5元，友邦保险79.5毫半升2.8毫半，建设银行6.54升0.02，中国铁塔1.99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49，瑞士法郎1.001，澳元0.688，加元1.338。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6.907，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1点，升348点。港金现价报12570蚊，跌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3.64美元，卖出134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啊，快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受较早前铜锣湾摩顿台嘅爆水管影响，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香港中央图书馆中慢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咁一带就比较繁忙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你哋拗晒手指冇嘢做，各位拆阿爸、拆阿妈、拆阿哥、拆阿姐，真系唔好意思咯。电视节目《警讯》踢爆最新犯罪手法，不法分子从边处有公开啊！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张智霖， 我是薛家燕。 今次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加入贴心安排，在你换证嗰阵，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 一起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办理手续。入境处人员还会到院舍为长者和残疾人士换证，这么贴心的安排， 尽显对市民的关怀。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真的很希望有一天他跟我说、今天真的好了，可以放工直接回家跟个仔玩，并不是又是医生一日游，是因为呢他这几排都还是呢每一日去见不同的医生，是每一日他都不知道用上几多少时间，除了回工他见医生的时间是最多的，是讲不同的医生，究竟你身体情况究竟怎样，好了几多少成、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枝节，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身你的牙你的，哎呀，是希望你可以真的有一日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全身贡献你个屋企，同佢哋啲细蚊仔啊、老婆去玩就好啦。我哋有请，系啊，喺医学界上面，佢竟然能够成为全港里面得十个人里面嘅其中一份子，我为你加油啊，曾志豪。 其实我人都比较谦虚，我都未话俾你听。琴日一路睇医生嘅时候，医生一路称赞我，佢不停同我讲话：，你几多磅啊？啊140磅，喂，好 fit 喎，哎，睇唔出喎，喂，其实你几好喎，哈，其实喺真正嘅医生眼中，我哋啲体魄啊，强健十足，活力充沛，都唔错噶，都唔错噶，系啊。其实我嘅运动量系好足够噶，我嘅意思系我睇运动嘅量系好足够噶，冇错啊。呢排咧，因为香港咧本身自己有好多社会运动进行紧咧，搞到咧我错过咗最尾嘅外国运动，系就系、是、我好想睇嘅呢个 NBA 篮球嘅总决赛，最尾嗰场比赛咧都冇机会睇啦，因为即时新闻弹完之后咧都错过晒。不过好似我有啲同事话斋，边有心机睇先得噶？但系而家呢几日咧有啲平静嘅空间咧，你再睇翻呢一个 NBA 嘅总冠军咧。我发觉真系有好多嘢咧，值得系去同大家讲下嘅，唔系讲紧话嗰个体育赛事嘅竞技本身。就算你唔系打篮球嘅话咧，嗱，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林书豪啊，系咪？呢一个曾经系掀起林来峰嘅呢位嘅即系华裔之光吓，喺呢个时候点都舐佢噶啦，系咪？佢就因为喺季中嘅后段时间咧，佢就加盟咗呢个多伦多速龙队，咁啊，佢就咧就真系可以话搭咗顺风车啊！而家佢就成为咗第一个咧，真系被誉为系华人，仲要喺总冠军赛上面咧又上过阵，攞到冠军嘅球员。因为之前都有啲即系中国嘅球员咧，有攞到冠军戒，只不过一分钟都上唔到场，阴功啦。佢都唔系好多去边嘅，就后备上阵。咁但系都无碍佢嘅庆祝啦，佢嘅欢呼啦。咁啊，呢几日大家都戥佢好高兴嘅。啊，但系咩叫做咧？即系呢位豪哥啊，系啊，大家都话姓豪啊，叫阿豪啊，真系情商系十足。IQ 好，同埋真係有仁义之心。点解呢？就话说当佢攞完呢个总冠军之后呢，你知呢美国都有啲口痕友呢，就会呢无端端将佢以前嘅队友，有一个队友个名呢就叫做呢个安东尼。咁呢以前係一个巨星嚟嘅，不过近呢几年呢阴功啦，冇人即係冇得打波啦，就变咗个后备啦。咁啲美国嘅网友呢就黑人憎呢，佢就话嘿，林书豪你睇下你以前嗰个队友啊，嘿，而家后备啦都冇得打。而你就可以攞到冠军啦！你话命运嘅待遇啊，即系起伏几大啊咁样。嗱，其实我谂唔系话啲网友口痕啊。其实如果你比着我系林书豪咧，可能我个心都会咁谂噶。哼，嗰阵时我又做你队友，结果你又唔中意我，你话我红过你，赶走咗我。传闻系咁样噶吓。而家咧就真系一时风光而一时折堕啦。咁啊，你就由巨星啊变到去后备冇得打。我就由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后备冇得打，你而家都其实接近冇得打，不过起码攞咗总冠军。其实佢真系可以咁谂噶，即系你可以话佢行运医生又好咩都好咧，佢真系可以话即系际遇啊，各样嘢唔同咧，佢真系可以咁谂噶。但系哇，我哋呢一位即系豪小子，佢唔单止冇咁谂，佢见到啲人咧咁样去即系嘲笑佢嗰位队友安东尼嘅时候咧，佢竟然咧力挺啊，发咗贴文咧就话啦，可唔可以唔好再去嘲笑佢？ 可唔可以唔好喺呢个时候咧再去打击佢？佢话我哋球员应该互相鼓励咧，而唔应该再继续咧系咁样互相取笑人哋。佢真系佢话所有事情咧，其实真系已经过去咗。我哋唔需要贬低其他人嚟庆祝。佢话人生苦短，打波系咁，珍惜同埋爱咧先至系最重要嘅咁样。佢话请你用高尚、原谅、关爱同埋谦卑嘅心情去看待啦。哇！我想话呢段文字真系值得即系大家好好学习。喂，真系嗱，佢又系一个教徒，佢同埋佢又系咧即系高材生，因为你知啦，佢喺呢个哈佛噶嘛。我发觉佢就真真正正咧，经常可以展示到咧佢呢两种特质去话俾人听：读书叻、EQ 好，同埋嗰个仁慈嘅心亦都好重要。其实之前仲有一个事例嘅，就系佢有一个以前嘅队友咧，即系本来系呢个当家球星，就同人哋交换咗去第二队之后咧，咁啊而家新嘅队友就令到呢队波攞到冠军，好多人都会揶揄咧，就系话嘿嗰人咧女街坊咧一路喺个队度都冇贡献嘅，即系阿迪罗莎咁样，佢亦都有仗义执言，佢就话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再喺度嘲笑呢个人咧？其实佢系为呢个球队做咗好多贡献，冇佢亦都冇今日。哇！净系呢两个仗义执言，真正表现出真系喂，如果你要舐嘅话咧，呢个时候梗系舐啦。中国人嘅传统美德真系以德报怨，大爱系啊。咩叫做高 EQ 同埋高学历？你见到啦，佢系林书豪啊。风头火势，其实头先黄耀祖喺咪后同我哋透露咗一个好震惊嘅消息，我哋听到之后都等佢高兴，不过就同我的病一样，我哋都系留翻喺心里边，我哋暗暗佩服，为佢鼓掌加油，黄耀祖，你系可以噶。 我冇嘢讲啦，法官大人， 你值得拥有， 行开啦。豪仔咧就讲林书豪啦，我谂大家都会认识呢一位，都可以话系即系我谂全世界都认识嘅一个球员啦。阿祖今日咧就要介绍另外一位嘅朋友俾你认识。佢如果就咁讲个名嘅话咧，你应该未必会认识佢嘅，甚至我自己本身都唔认识佢。但今日咧睇咗一个报章上面嘅专题报道之后咧，我觉得卡文佢嘅经历咧值得喺我哋风头火势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其实卡文咧就系香港女将协进会嘅主席嚟嘅，佢本身咧系一位轮椅嘅朋友嚟嘅。跟住佢做咗呢个访问系关于啲乜嘢嘅呢？佢就话九龙城啊有咁多唔同嘅美食店啦，即系大家都见到啦，谂食嘢嘅话，九龙城大把选择啦，系咪？有二三百间嘅食肆，但系其实作为一位坐轮椅嘅朋友，佢入得去嘅呢系不足五间嘅。佢话有阵时咧，佢嘅父母好想去某一间嘅酒楼饮茶，但系咧因为门口就系嗰两级嘅楼梯，又或者嗰一级嘅楼梯，就令到佢哋咧已经好难进入到嗰间嘅餐厅啦。佢话系嘅系嘅，有阵时咧有好多唔同嘅餐厅咧都有一啲嘅斜板提供俾佢哋嘅，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咧越过嗰一级嘅楼梯。但系佢话好可惜，有阵时斜板就系太窄啦，有阵时咧车道就太阔，令到佢哋咧根本就有心无力啊！有咗呢块斜板都唔代表佢哋可以进入到嗰间嘅餐厅。其实佢就话好多时候咧都唔需要大洒金钱嘅，一啲好简单嘅活动斜板啦，又或者喺个餐厅里面咧多少少一啲活动式嘅台椅啊，因为就算佢哋过到门口嗰一两级嘅楼梯，都唔代表咧餐厅里面嗰啲嘅台凳啊系可以方便到，咦佢个轮椅点样推入去啊？佢只脚啊坐咗喺张台嘅下面之后啦吓，有冇位置可以摆到嘅咧咁样？呢、这个就系一位坐轮椅嘅朋友，佢少少嘅心声同埋佢嘅日常生活啊。我谂我哋成日会话啊，去边度食嘢，去边度饮嘢，其实真系讲就可以去噶啦嘛，系咪？可能大家冇经历过，唔感受到嘅话，真系唔知道轮椅人士就算呢一级嘅楼梯对佢哋嚟嘅障碍可以话系有几大啊。其实卡文咧点解要做呢一个嘅访问啦？因为其实咧就系、是、为呢个咧政府咧就委托咗呢个康复咨询委员会啊，佢哋有一个咧叫做香港康复计划方案嘅，而家咧就做紧一个公众嘅咨询啊。阿祖咧其实有少少朋友咧都系坐轮 輪椅的朋友嚟嘅。如果唔係我真係有喺條街度推過佢哋，你可能會話咩啊？而家嗰啲咩無障礙設施好好噶啦嘛，係多咗有嘅，係咪度度有？真係唔係？又或者咧，我試過嘅話，嗰啲無障礙設施，如果你係嗰個用家嘅話咧，你真係會忍唔住啊，出聲鬧嘅。咩設施嚟噶？係你有條斜路喺度啦，但可能咧你要搭到，你要用到嗰條斜路啦，又或者你要搭到嗰部 lift 嘅話咧，一嚟一回係要多咗20分鐘嘅時間。你只不過係滿足咗嗰條法例，所以你做咗。但其實你冇諗過真正嘅用家，究竟你而家做咗呢一啲嘅措施，係咪真係可以幫助到佢哋？當今次咧有一個公眾諮詢嘅時候咧，阿祖咧都會好大力去提議啊。首先，有关当局嘅朋友，不如你哋试下真係自己坐落樽轮椅度啊，跟住你哋走上街嘅话，你哋要亲身感受一下究竟你哋而家嘅措施帮到佢哋几多，又或者乜嘢嘅措施係会最帮到佢哋嘅话，有陣时呢真係要亲身感受过先至知，并唔係坐喺个 office 度我諗咁样未会帮到囉。我諗呢个係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呢，就係如果係一个公众咨询嘅话呢，所有有需要嘅朋友，你哋係用家嘛，係咪可能你哋对于香港嘅情况都係好了解嘅。不如你哋就将你哋嘅心声发送文字啊，同有关嘅当局咧去分享一下，等佢哋更加了解你哋嘅需要系点嘅话，咁样先至可以真系做到一个共融嘅社会啊嘛。风头火势，如果你要坐轮椅嘅朋友遇到我呢一位拍档嘅话咧，好放心，你去边度都好咧，冇嗰块斜板佢都帮到你啊，因为佢系猪猪侠，佢有强而有力嘅臂弯，佢一定可以帮到你噶，系咪啊，桂花田？ 认真、哦，即系上次咧听电话嘅时候，听众电话嘅时候咧，咪话有个朋友啦，佢推住屋企人啦，坐轮椅啦，一个少少嘅帮忙啊，就话系啊，得帮佢哋推住对门，等佢哋过咧，其实已经好好啊，所以咧见到轮椅朋友咧，都尽量帮助下佢哋，协助下佢哋，佢哋都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可以享受下呢个香港社会噶嘛。过咗端午节咧，嗰啲蛇虫鼠蚁就会走出嚟啦，因为热啊嘛，气温热到啊，个人都烦晒，出完汗啊，啲衫咧又噏住，喂，佢啲皮肤咧会搞到好容易咧会痕啊，记住要记得保持干爽，湿咗之后咧，麻烦你真系去攞条毛巾去抹下佢，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出红斑或者红疹啊。嗱，除咗咁之外咧，夏天热辣辣清凉嘅嘢有大把啦，但如果食得唔啱嘅话就会出事噶啦，尤其系西瓜，咁一望到个西瓜咧，已经咧恨不得快啲将佢放入口，甜一甜佢，润一润佢。嗱，当你热啦啦嘅时候，可以食到个冰冻西瓜，真系真系几消暑噶。但系西瓜咧，系你知唔知自己系咪食得嗰个咧？嗱，真系西瓜原来唔系人人都可以食得噶，尤其是你个肾或者咧你有糖尿或者有高血压嘅朋友咧，你真系要注意啊！西瓜会系令到你好负担噶。哦，点解啊？咁啊，点解西瓜会咁消暑？咁啊，但系即系先了解下佢先啦。因为本身西瓜咧，佢含水量好多好高啦，又清甜啦。咁食下食下咧，其实你又唔知食咗几多嘅。对一啲健康嘅朋友嚟讲咧，是 OK 的，冇事的，因为西瓜真的可以促进你的水分代谢，改善排尿和水肿的。但记住，如果有慢性肾病、糖尿病的朋友呢，就切记多吃了，因为多吃呢就会令到你身体水分会增加，容易令到体内的水、电解质、酸碱度平衡失调、令到这样的时候呢，你的水分就无法排出，那怎么有可能引发这个水肿和严重会入并发症的。所以即得闲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资讯，等大家知道多一些，那你就会了解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如果他真的有这个时候的时候，可以告诉你，喂，西瓜不是你啱食的，记住如果吃其他东西呢、都要注意一下，你究竟什么东西是啱，什么东西是不啱，才可以健康身体的嘛。 愿与你分担所有， 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北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只会在你的左右。 阳光总在风雨后啊，佢系许美静啊。呢排咧有套戏咧，我想睇啊，一路都未有机会咧，就系、是、呢、這个呢、這个 X-Men 嗰个最新嗰套啦，黑凤凰。 系 咁如果讲 最后一个啊嘛， 系应该最后一个。咁但系如果你讲开呢套片咧，咁佢咪有好多嗰啲叫做即系变种特工咧。 系 你记唔记得？譬如佢有里边有一个叫做电磁王啦。 记得。 咁佢嘅能力系啲咩啊？ 哦，咩啲电佢可以吸晒佢 嗰啲磁咯， 系啦， 系啦， 磁力嘅有， 系啦，即系佢就唔系住能够啦，佢系磁能够啦，佢可以将所有嘢都黐晒落去，咁样， 系啦， 系啦，咁佢好厉害嘅。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同你讲话佢开发呢个能力，你要唔要？ 哇！ 你觉得呢个能力有冇实际作用咧？ 即系俾你个人定系咩啊？ 唔系俾你个人啊！话天你以后咧，你就系即系一块磁石嚟噶啦，行到边啲铁咧，俾你吸晒落去，啪咁样有冇作用啊？ 要嚟做咩？ 咩咧？ 我梗系要咗先啦，未试过有啊嘛，而家又做超人、啊。 喂，但系跟住你所有嘢都吸晒你嘅身度，你能够 解决到噶嘛？嗰啲你见到嗰啲英雄人物，永远都见到佢咧风光嗰面嘅啫嘛。佢应该冇咧嗰啲出事嗰下嘅应该。 唔系、啊，我见到有啊，唔知系睇咩漫画卡通，总之嗰个人咧系突然间咧系有晒啲钱，啊唔系睇电影啊。唔知又话精装咗你哋嗰啲 friend 咧，跟住话吸晒，如果啲乜咩都吸晒落咗身度、 啊，好似系有啲唔记得咗咩嚟 啊！我唔理，我咩都试咗先，未试过有超能力。 而家好多大陆嘅家长啊，趋之若鹜，听到话有呢个能力啊，喂，我个仔快啲去啦咁样。佢就话咧，原来大陆咧最近佢哋有啲教育嘅机构咧，佢哋有个最新嘅名词，我哋就话全人教育啦，系咪先？佢哋叫做全脑教育。脑袋个脑，其中一个能力咧就话嗱，我哋帮你开发你嘅脑袋， 系 其中一个可以令到你嘅小朋友脱胎换骨、掌握奇异功能咧，就系你个脑系可以咧额头啊， 系 可以吸到个铁匙羹。 即系训练到你个脑可以吸到个铁匙羹。 嗱，唔好问有咩用，佢就系话俾你听，系啦，太太，你个仔就醒噶啦，但系争咁啲潜能，我帮你开发完之后咧，你可以用个额头吸住个铁匙羹，仲有噶， 收几多钱啊？ 你可以蒙住只眼，但系可以睇到眼前嘅颜色系咩颜色嚟嘅，系啦，一啲毫无科学逻辑嘅超能力都能够喺全脑开发里边咧应运而生。好多家长报名啊！ 喂，最近有冇嗰啲人？ 你明明头先讲紧可以好似 X Man 咁型，你突然之间讲到翻大陆，跟住啲阿妈点样教啲仔？我唔要呢个超能力啦！ 喂， 事 大 陆 都有超级英雄噶、 啊。咁有咗呢啲嘢，咁跟住点啊？ 跟住佢就话你个仔咧就系一个有超能力嘅神童咧，努力全开啊！有兴趣嘅，一阵间讲多两句你听啦。我哋而家可以试下先，有冇匙羹啊？我想吸住喺个额头上面真系啊！ 即系顾问傅德乐话。不能够确保可以有协议，美国仍然寻求中国作出结构性改革。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南海东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18点，升619点，总成交金额541.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0点，升1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药明生物71.45，跌个半；腾讯控股344.6，升10.6；中国平安90.75，升2.9；盈富基金28.6，升6.5；港交所276.4，升5.4；美团点评61.9，升6；友邦保险79.55，升2.85；信宇光学科技77.75，升5.55；建设银行6.55，升0.3；中国铁塔19.9，升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9.834，瑞士法郎7.82，澳元5.382，加元5.853，新西兰元5.111，欧元8.76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54。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1点，升348点。港金现价报12,570元，跌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4.45美元，卖出1,3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方向旺角咧，方向大角咀近住加道里道咧，快线仍然系有紧急维修嘅，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喇沙利道，咁就系太子道西方向大角咀近住加道里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快线封闭，龙尾就去到喇沙利道。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喺新界啦，屯门明琴路亦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兴贵街方向近住宝田村巴士总站慢线封闭。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都仲系有车龙嘅，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清水湾道平石落启辉楼，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白师傅啲嘢好重啊，可唔可以过嚟帮下手啊？ 系啊，阿欧，你用手推车去搬啲宠物啊，咪可以减少体力嘅消耗咯，又唔会咁容易整伤咯。 我系话，我买咗好多嘢翻嚟啊，唔系叫你帮手搬啊，系叫你帮手食啊。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亂諗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企。我阿华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哇，今日天气真系要讲讲噃，考考你咯，陶三姑真系。 陶三姑， 你件衫系桃红色嘅姑。 真唔该晒。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嗱，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吓，但系咧又会有几层骤雨喎。系啦，大家留意住天气咧。如果太热嘅，真系去凉一凉下佢啦，去行行商场。 同埋好嘅唔灵，丑嘅灵。你两个一翻到嚟话呢个钳钳嗰个病，搞到我无端端开始钳。 嗰啲心理作用啫， 系啊， 都系嗰句。我话我琴日做节目嗰阵时有几声咳，唔系话我今日唔舒服。 我都话今日入到嚟啊，好似闻到有少少菌，我鼻敏感。 其实你鼻敏感咗一排噶啦，你去了处理下佢啦， 但系都冇讲钳咯。 两个二合一咯，琴日唔舒服，今日鼻敏感，加埋我嘅钳咯。 哦，最衰都系我哋啦， 梗系啦， 快啲讲埋啦，我哋好想知嗰个超能力啊，我睇系咪要翻去学校度，翻去大陆嗰度啊？ 佢最尾个超能力咧，其实就最容易就系佢话佢戴咗个headphone啊，即系我哋呢啲headphone啊，佢里边会有一啲音频啦。直接可以刺激到你脑电波啦， 啊、 即系呢个咪 X Man 里边另外嗰个博士咯，嗰、个死我唔记得叫咩名先，即系光头嗰、那个咯，系我成日都叫佢蛋头博士咁样啦。佢话用呢、這个戴个 headphone 听下里边啲唔同嘅音频啊，脑电波咧，佢话可以刺激你嘅脑部嘅智力啦。EQ 啦，甚至乎话咧，即系好难讲得出口，新手都会灵活咗。 是不是但系咪真系唔得先？如果用一啲声音嘅震动去刺激你脑嘅发展，如果我咁样讲嘅话，首先我抹走咗嗰度系大陆，我讲紧咧 做咩啊？嗰度系大陆就令到你有反感啫。 我唔系， 我哋都有好多新科技嘅噃。 例如咧， 唔系啊，你讲到呢一啲咧，点样去咧？啊， 即系你喺美国你就信佢啦，咁样 系啦。有啲乜嘢嘅学位真系唔 同呢啲？我哋同各位听众讲，我哋同佢切割，我哋同你冇关噶。切割 你唔可以咁样噶。 系啊系啊。 咁你 大陆都有啲好嘢噶。 咁你讲紧呢一个头先话大陆咧，佢用声音去刺激你个脑电波，你信唔信啊？ 唔系，佢重点唔系大陆，而系用脑电波话刺激到你智力啊、能力啊、EQ 又好咗啊。 但 系 佢一变咗 make in China， 嗱你又跌落呢个陷阱。 可以咁样咯。 后来俾记者明查暗访，佢嗰个卖成7500蚊嘅一个 headphone， 其实喺深圳一个批发商里边用75蚊已经可以买到。 咁咪系咯，大陆真系唔好乱咁信啊！呢个结论嚟噶嘛，我冇讲错，所以我唔使打个退堂鼓嘅。 但系我想话咧，系咪即系各位家长咧？即系我同你而家都系家长嚟噶嘛？系咪一跌咗入去细路呢两个字里边咧？你就係、是、即係人哋話五色令人盲啊，咁而家係咪 五色令人目盲？ 係咯，咁而家係咪真係 五色有靈知咗？ 而家係咪你真係一見到呢一個細路，我哋就會話得㗎啦，咩都去啦，咩都去啦。佢話吸額頭有匙羹吸到咩？為咗細路好咧，就會即係好多人幫襯。 冇啊冇啊，我從來冇有啲咁嘅，就算有啲咩新科技啊等等嘢，我都唔會買。譬如你上次話嗰啲咩負離子掛心口嗰啲， 係 係買驅蚊定係點樣？係 啊 係 啊， 我都冇。 空氣清新， 係啦，我以前都有，但我都冇買。 但如果而家佢同你講話，嗱，你只要咧買呢個 headphone 翻俾你個仔戴咧，佢18歲都會慢慢拖住你走行街，仲會繼續叫你媽媽同埋俾你接放學嘅，你買唔買啊？ 係啦，或者咁樣講，嗱，呢一啲嗱嗰啲科技，或者咁講， 係咪先？ 嗰個阿 Sir 真係好好嘅，你揾佢同佢傾下偈啊，傾咗偈之後咧，佢嘅表達能力會提高嘅， 係啦係啦， 得唔得？表達能力喎，嗱，呢啲而家係好多家長未必喺度諗緊嗰啲乜嘢，佢個腦啊點樣可以表達得好啲啊？嗰樣嘢好值錢 嘅。嗱，唱呢只歌，你個女以後攀石唔受傷嘅。 嗱，呢啲系无伤大雅。 嗱，你都 会 去试下啦，系咪？ 讲到嗰啲咩磁唔磁力嗰啲， 超能力 磁力共振， 讲真， 冇啊！佢都系话俾你听，开启一啲即系你脑袋里边，咪成日都话 开启到个脑袋可以吸到磁石，你明唔明白啊？将只叉飞过嚟， 咁你睇 X-Men 你都睇咯。 咁嗰部係一部戲啊嘛，大佬， 超人片。 佢都话俾你听，嗰啲变种人嘅嗰个理论来源系咩啊？我哋嘅脑咧。只是用了1%就而家，我哋有99%系未开发到，可以开发到10%嗰个咧，已经系天才嚟噶啦。系啦，佢而家就能够只要购买我哋7500蚊嘅 headphone， 你就能够将你另外90%都 你 猛咁问埋出嚟。 猴仔，咁如果人哋话用咗之后，你个仔会叻啲， 系啊， 乖啲，各样嘢点样都好，你会唔会有一丝有一刻会心动？ 傻仔嚟嘅，你应该咁同我讲啊嘛。猴仔，如果咧佢话戴你 headphone 咧，可以令到你个仔咧冇咁叻。冇咁聪明，反应冇咁快嘅，你会唔会想？好啊，我梗系想收翻啲啦，太叻啦佢而家。 哦，咁巴闭 啊！ 嘿，你咪话啦，嗰套万几蚊嗰套，即系 咩？ 儿童学英文嗰套嘢，咪大班人买， 系啊系啊 啫嘛， 入冇错啦。 喂，嗱，嗰个真系佢起码有一副， 又真系有一套嘢俾你入。 系啦，都未去到话你用完之后个脑嘅嗰啲好虚无缥缈嘅喎， 都系开发启发你个小朋友噶噃。 咁总之你睇你想唔想要啦？我哋头先都谂过啊，个脑可以吸到个匙羹，究竟有啲咩用嘅咧？嗬？ 唔知咧啊。我哋清 型咯，会 唔使叫阿姐攞匙羹嚟，阿姐厨翻边边啦， 攞个 blue check 都得啦。 玩非洲话视频嘅时候更加纯熟啊，可以。 佢呢啲仲犀利啦，佢话俾你听，饮某一只汽水就可以有精彩嘅未来。佢系王菲啊，精彩啊 吓。系嗱，我哋头先话嗰啲家长啊， 家长 好多时候咧都会为咗啲小朋友，如果可以令佢哋叻啲啊，嗰样嘢用尽所有嘅方法啦，系咪？咁我喺度问啦。人哋个阿妈同埋人哋个阿爸， 系你觉得你哋个衰仔 系啦？你觉得你哋究竟了唔了解你哋嘅小朋友嘅咧？ 我觉得了解。 嗱，好爱噶嘛，系咪？好锡噶嘛？ 系了解嘅。 但系咪真系了解？ 我相信系。了解咗佢两年啫，你个仔得四岁。 咁我都可以话了解噶，咁唔系点啫？ 即系随住佢一路成长嘅时候咧，就真系。增加多咗好多了解到嘅， 你肯定了解啦。佢借佢嗰个半夜探手系咪先？ 半夜敲门， 半夜伸手助人协会嚟嘅， 冇掂，好耐啦，再讲。 佢几失望啊？ 系冇得掂，系因为系啊。咁我再问多个问题。 好啦好啦， 你觉得妈妈对于小朋友嘅了解同埋爸爸对于小朋友嘅了解有冇分别咧？ 好问题。 我觉得咁样嘅，有分别嘅，个了解度会有唔同啦。咁了解个方面又唔同嘅， 系 啊， 系 可唔可以明确少少咧？ 即系譬如你话嗰啲咩饮食习惯啊，衫裤鞋袜底裤尺寸咧，阿妈一定系完胜嘅。 你叫阿爸买件衫俾个仔，话 死硬嘅， 老婆咧，阿仔着咩 size？ 系啊系啊，我每次买衫我都要打电话问我老婆，喂，1160定唔知120后边嗰个 number 咧，我系唔知嘅。 就系呢一啲啦。 但系如果你讲到话你觉得你对个仔嘅性格或者你话佢嘅志向咧，我又觉得唔系话阿妈唔得。但阿爸唔会输蚀， 即系因为你嗰个系个仔，所以通常仔咧就会选择同爸爸呢类型嘅对话沟通嘅了解咁样，系咪？ 都唔一定，我谂系仔同女都系 嘅。系啊，我都觉得唔一定嘅，因为即系睇下个爸爸妈妈咧，即系同佢想了解佢边一部分多啲咯，系咪啊？即 系 可能嗰阵就我觉得啲衫裤鞋袜嗰啲系咪有啊？系啦， 佢礼拜得啦，有得着就得啦，系咪？ 佢几时体育堂嗰啲我系唔知噶，系啦，即系会咁。 好嗱，前几日咧就。呢个父亲节啦，喺美国有一个叫电视节目咧，就特别做咗个街访，特别咧就去到问一啲爸爸，第一条问题咧都系问佢，同埋啲小朋友一齐上镜嘅，佢就话：你觉得你了解，你唔了解你个小朋友咧？咁样系啦，每一个阿爸都话梗系了解啦，咁样。跟住咧个电视节目咧就问咗一啲嘅问题，我又抄低到啲问题嘅。跟住咧，但系每一个爸爸得出咧都一个非常尴尬嘅 答案啦， 系啦， 好啊， 因为呢个小朋友都喺隔篱一齐做访 问，几大噶？有冇话个细路通常都系？ 佢访问咗唔同嘅人嘅，有啲咧你觉得佢系初小啦，有啲咧都可以去到。高少噶啦，咁样即系都十几岁，你约十岁左右咁样啦。 听下听下， 好简单嘅，即系第一个问题，问你知唔知你个小朋友几时生日啊？ 我呢个都 冇人知。哇，呢个冇人知。 原来真系有好多阿爸系唔知嘅， 而 其中一个真系好尴尬嗰个，因为佢有四个女嘅，四条圈嘅，佢有四条圈， 咁四条圈就真系 就问佢啦， 论尽啲啫。可能阿姨几时生日啦咁样啦， 佢问咗之后就话你四个小朋友几时生日啦咁样，佢就已经系劲尴尬咁喺度求饶，你唔系问呢啲啊话， 哎呀唔系啊嘛， 一嚟已经唔系问呢啲啊话咁样， 但系问生日已经系最基本你要知噶嘛， 嗱你应系知啦，但系有阵时好多嗱妈，所以我就话妈妈同埋爸爸系有少少唔同嘅，有阵时爸爸真系好锡啦，唔系话佢哋唔锡啊，但系呢啲咧真系冇上到心嘅，而最尴尬呢个爸爸出咗啲咩？ 你记唔记得阿仔几时生日？ 你唔好谂住凑资料啊！ 你唔好搵啊，放低电话。 你问呢啲系嘛？ 你答唔答到啊？ 你答唔答到？ 答到。 系大仔。 1104。 好。 细仔。 11月4号。 3月16。 好。咁爸，你爸爸咧？ 728咯， 好都记得啊，乖仔呢个乖仔啊，吓系 系咯， 但 系 跟住 冇人认证系 嗰个爸， 系咯冇人认证噶嘛， 系啦喺个访问里面好尴尬，因为佢就话你唔好咁玩我啦，我唔识答啊咁样，而跟住个女就讲啦。咩啊？家姐琴日生咗日咯，而佢都唔记得咗。哇！嗰、那个尴尬癌嗰个地步已经系爆炸噶啦。 我系靓女，我会爆炸咯。 系啦， 阿爸，你点啊？ 嗱，你有另外一个爸爸咧，又被问咗咩问题好尴尬咧？佢就话：你知唔知你个女读边间学校啊？ 呢个都唔知 道，真系唔知道。啊、即系嗰个阿爸就答咗 A、B、C， 跟住个女真系呆咗吓。阿爸，我唔系读 A、B、C 学校咁样，跟住佢就话： 阿爸，其实我冇读书好耐噶啦， 唔系读 A、B、C 噶啦咁样。跟住阿爸就话：唔系，有个 A 字嘅系咪啊？跟住个女就答：冇啊，冇个 A 字。 我明，我明。如果你将呢个访问，你走去问阿桂花田， 系 佢爸爸，佢以前佢爸爸一定会 系。 我女好少翻学，我真系唔知佢读边间学校。 佢有翻学嘅，不过佢同我讲咯。 你试下，你试下咁样问啦，佢阿妈都未必知啊，真系。我女有翻学嘅咩？我好似喺尖东嗰度翻学嘅，真 系。我又试下问阿豪仔啦，吓嗱，有一啲咧，佢仲问咗好多问题，例如叫嗰啲呢啲就我哋香港人咧，因为外国节目咧比较难问嘅，即系叫个女女咧就合埋对眼，即刻叫个爸爸，你个女嘅眼珠系咩色嘅？都答错。 哦 都答錯， 但佢去外國唔係個眼珠，就算同我哋唔同，多啲色都應該有一家族都係一樣噶。 但我哋我話比較難問我哋中國人啊，我哋通常都係黑色眼珠 啦。 但我就意思係話，你話外國人佢可能本身係藍色眼珠嘅，咁佢唔係生個仔同女都係藍色。 唔 係咁，可能佢溝咗太太又可能出現唔同 咧。哦，咁樣嘅 都真係唔同噶。有一啲咧就 問得咁仔細講眼珠，不過其實 眼珠 係 咩顏色，其實都唔係都應該會知嘅啦。有一啲嘅問題咧，就大部分都答唔到嘅，例如即係以為一定知，你個女可能去到嗰啲高小啦， 係 你去你個女讀緊咩年班呢？跟住個女真係大安子義，跟住個阿爸就話：哦，佢讀緊當係小五啦， 年班啦。 跟住你見到個女係突然之間擘大個口。唔系啊，爸，原来你唔知噶，咁样 惨， 连呢啲都错， 呢个又真系有啲离谱啲。咁我唔明咯，我除非佢个爹哋真系可能成日都系出其他省份做嘢，可能一个月先翻一次。 其实都唔一定噶，因为有阵时咧就系讲紧我以为知。同埋你見到嗰個小朋友，你即係日日對住佢嘅話咧，佢不停喺度長大。有陣時呢啲嘅小嘅知識，你真係會唔記得咗。 係啊， 因為真係要考下話。 你我就覺得你可以考下，譬如有啲嘅問題啦，佢最中意咩科目啦？ 我爆炸會。 係啦，你可唔可以講到係其中一位老師叫咩名咧？ 係係。 嗱呢啲你答唔答到啊？ 老師而家真係都難啲啦。 即係一個都答唔到。 有得答到嘅，噏到一兩個名咯。 噏到嘅，有冇佢同佢最中意嘅同學係咩名？即係呢啲會答到㗎。 因為佢 有 提我哋一次 嘅。係啦。但是呢访问里面那些爸爸呢美国的爸爸啦吓， 是不知 道的。老师班主任 都 答不到，是什么 未必能未必班主任咯，即老师叫什么名啊，同学叫什么名啊，最喜欢是什么科目啊， 即系一啲好贴身嘅问题，即系佢哋啲小朋友日日都会对住嗰啲， 系 唔知道。 但系之后咧，佢就揾咗个妈妈走出嚟， 全部答晒。 啊，例如我头先第一个问题咧，就话佢有四条圈，有 四个 圈 啦。 究竟你啲女女几时生日啊？个妈一行出嚟咧，就将年份、月份、日子全部交代得非常清楚。 时辰八字都出埋噶 啦， 系啊，三点零六分， 系 啦， 佢重几多？ 重几多？ 因为女士对数字咧好敏感嘅，认真地。 同埋佢。 佢 覺得呢個係你製造出嚟噶嘛，即係等於出廠日期啊，佢就係嗰個生產線，佢梗係知噶。 我覺得會係個女士會話，會個心係咁諗嘅。如果我都唔記得嘅話，你靠你老豆咩？你老豆都唔會記得噶啦，我都唔記得就唔會有人記得噶啦。 咁我就話點解啲老豆唔記得？請問阿曾生，係曾爸爸， 覺得唔重要咯。 你真系觉得唔 譬如佢 size 几高几大咧？ 唔系啊， 讲 嘅出生日期啊， 出生日期记得嘅， 同埋嗰佢几重啊，时间啊， 几重啊，真系唔重要嘅。 咩啊？ 佢都咁大嚿啦。 我哋讲紧嗰啲咩时辰八字啊？ 唔系要记时间，唔系要记日期，但系记体重系乜鬼啫？ 佢几时几分出世？你记唔记得？ 朝头早咯。 啊！成个早上由六点到十一点几， 因为你记得我朝冇饭。 咁对嗰个后续嘅事情有咩特别帮助咧？ 我阿妈就试过咁同我讲啦，因为佢咧有将我嘅时辰八字咧，即 系 几时几分嗰啲咧，佢就同我讲嘅，佢话阿仔啊，你自己一定要记得啊吓，因为如果唔系咧。我话咗俾你知，你都唔记得嘅话咧，你阿爸系唔会记得嘅，咁所以咧就会你自己就会唔记得咗你几点出世噶啦咁样。你知中国人会觉得呢啲你要咩算命嗰啲系好紧要，问责时辰嗰啲。 全家之宝，家族遗传咧，一打一个秘密就系话黄耀祖2:01出世嘅，就 系 呢个秘密嚟嘅。 系啦，嗱阿妈就会记得，但阿妈要讲到明，阿爸系唔会记得嗱，唔代表我怪所有嘅阿爸，因为有阵时我真系发觉咧，阿妈记嘅嘢同埋阿爸记嘅嘢，好似阿豪仔头先讲系有分。 系啊，我够胆讲噶啦。总之你嗰啲衣服鞋袜啊、尺寸啊，所有我都系 唔知 嘅。系啦，但系譬如其他嘢，佢中意边个超级英雄啊？佢 即系同佢负责玩嗰啲，你就会记得咯。 唔系噶，佢性格啊，究竟佢而家呢只喊声系代表乜嘢啊？点解佢而家无端发脾气啊？下一步佢会唔会打人啊？嗰啲咧我就会知噶啦。 我 都觉 得系嘅， 系啊。 我同冇咧了解嘅嘢系可以唔同。 但阿妈都会认识嗰部分嘅。我哋即系补翻飞先 啦。你翻去同阿华叫问阿华呢啲问题啊。我覺得阿華都未必答到啊，其實 你先問阿華知唔知阿田嗰啲嘢？ 哇，加邊個喎？咁樣真係。你到信心到天空宇宙全屬某某，未明何處有收。 我没有，你会有没有？连伴侣也要花费多几倍力才望个够，但仍然难拥有。曾爱惜的总要放手，难接受的又来等候。如我爱你，你爱的他都要走，同样犯不着哀求，遗憾够，还要去张开笑口。连梦里也会觉得快乐难求，泪光都光不过黑夜尽头，不过不过我不用难受，像我对你也不敢讲永久，连天都知这琐碎悲哀背后。 Oh no， 一切都不算得罕有。醉到痛苦到悲欢爱恨全被折扣，亦圆满去听候。我没有，你会有没有？连玩意也要花费多几倍力才换个够，命途无奇不有。曾爱惜的总要放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立法会大会在上星期三因为金钟一带的冲突而取消，会议今日恢复。民主派议员身穿黑衣，手持白色鲜花进入会议厅。民主派议员要求休会5分钟，俾议员默哀，悼念日前在太古广场堕楼身亡的反修例示威者。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容许会议暂停。多个民主派议员在会议上又批评梁君彦为配合审议修订逃犯条例，令立法会好像火车头一样向前冲，造成大型示威，认为他是帮凶。资讯科技界的莫乃光说，梁君彦讲一句深表同情都好，否则只会令到市民更加愤怒。梁君彦说，任何人在大型事件中死伤，他都深表同情。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出席立法会大会的时候，被问及政府暂缓修例是否对不住建制派，他说不论继续立法还是暂缓修例，对政府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他又说自己支持立法，但理解政府暂缓修例的困难，不会怪责政府。大专学界表示，对政府就修订逃犯条例的处理手法感到非常不满和愤怒，要求政府在明日之前回应4个诉求，否则行动会升级，呼吁市民星期五到政府总部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并会全力支持民间的不合作运动。4个诉求包括撤回修例草案、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有关所有控罪，以及徹底追究警隊涉嫌濫用暴力。中大學生會會長蘇俊峰批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道歉沒有誠意，政府內部互相推搪和推卸責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華盛頓表示，中美必須對兩國關係未來作出正確的戰略判斷，制定清晰的發展規劃，才能够继续维护和促进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崔天凯在美国华人华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活动上致辞的时候又指出，积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是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亦都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美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远大于摩擦，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 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54点，升656点，总成交金额59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02点，升1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71.5跌1.45，腾讯控股345.8升11.8，中国平安90.9升3.5，盈富基金28.65升7，港交所276.8升5.8，友邦保险79.6升2.9，美团点评61.95升6.5，建设银行6.57升0.5，信宇光学科技77.95升5.75。华夏沪深343.5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47，瑞士法郎1.001，欧元0.688，加元1.338，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6.905，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5点，升342点。港金现价报12570元，跌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4.81美元，卖出134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正常，咁去尖沙咀咧就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封咗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啦。咁铜锣湾嘅摩顿台咧有爆水管，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香港中央图书馆啦，中环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清水湾道落坪石启辉楼啦、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如果你合资格登记成为选民，记得在7月2日或之前填妥申请表格，提交申请。登记时，你亦会成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选民。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就更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同埋收取候选人的选举电邮。选民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准时回复。查询2891-1001。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Papi，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似好耐冇做我们的咁，其实只係隔咗一个星期咋嘛。 隔咗一个星期。 係啊，但佢挂住㗎嘛。一日不见啊，你又要逼我讲啲感性嘅说话，咪先真係。 其实佢几冇情趣啊！呢、這个女人 系 啦， 真挚噶，你 系咯，即系你谂下狗，即系个老公好耐冇翻嚟啫嘛，好似好耐冇见，跟住佢话，梗系唔系啦，琴日先见完啫嘛，咁样真系啦，我就嘴面真系咧， 无情浪费做咩咁样咧？系咪先？ 翻嚟啦，翻嚟啦，礼拜三我哋咧即系正常嘅节目咧，十一点半之后咧就有我们的啦吓。今日咧要讲嘅呢一个题目咧，可以话系拍极都有。同埋拍極都唔死嘅呢一個主題，只要你係著住制服拍嘅劇集嘅話咧，其實真係好多， 係 而且每一套咧，即係唔好話每一套啦，好多套咧都能夠成功地成為一啲經典嘅劇集。 睇嚟我哋真係好中意制服喎， 係啊， 所以今次你要嗰個主題就係 我哋嘅制服劇集，哇，唔係制服有啊！ 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生与死也是香港，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好，我们的啊，制服劇集系嘛？ 系啊，即系制服嘅团队咧，其实真系好多咁啊，譬如警队啦，又譬如律师嘅团队啦，医护嘅团队啦， 消防， 消防，跟住仲有 巴士司机啦，看更啦。 呢啲真系少，如果有个主题系讲巴士司机嘅话，其实你问我都想睇。 嗰 阵 时有人咧笑过咧，佢就话咁多制服嘅主题咧，点解冇人拍巴士司机啦？ 系 楼下看更啦， 但系佢哋会拍飞机师咯， 系咯， 飞机师就好劲啦。 系啊，你话如果有看更嗰个系列真系劲啊，真系啊。 做男主角好咧， 有胡峰咯，收哥同埋鼎爷， 系 啦，系啦， 非常欢迎咧，大家可以留个言嘅，摆咗上我哋风骚嘅面书嗰度噶啦，即系有咁多唔同咧，即系制服团队嘅剧集啦，有边一套你系最记得嘅咧？边一套你觉得最经典？又或者？边一位演员 是是是 你做嘅时候，你觉得真系最入型入格嘅？ 套制服天生就系属于佢 嘅。如果我会话第一个嘅话咧，阿吴启华同嗰个医生袍咧，好似真系搣唔甩咁样。 哦，都系，我谂佢已经好似屋企咧系变咗 Q 太郎啲衫。 每一日白色袍， 件都系白色袍咁样。 哇，程志美医生嗰阵时嗱，做呢个妙手仁心啦，系咪？ 系。 佢做咗之后咧，冇人好似嗰个医生袍够佢着得咁靓噶。 同埋咧，我想话程医生呢个名咧，即系姓程嘅医生咧，系好入噶。而家咧，即系大台又做紧嗰套关于医护界嘅，又系有程医生嘅。 哦，都系啊。 程医生个名咧系，我一定会有喺度咯。 系啊，姓程就系医生嚟噶啦。 系 啦，即系点解要讲咧？你谂下而家大台啊，即系佢已经唔系太多，即系相对地嚟讲啦，多咗好多即系内地嘅剧集要播啦。佢而家晏昼有一夜晚黑个黄金时间就播紧一个同医生有关嘅，半夜重播都系同消防员有关嘅，因为火 警 心而家就重播紧。咁你谂下啦，点解唔可以讲？讲下就系呢啲制服剧集啦吓， 系制服剧集咧，我谂最受欢迎咧，可能系因为大家都觉得佢哋嘅故事咧系会精彩，同埋咧大家咪见过啊，即系你成日见到佢就执勤嘅时候嗰啲嘢咧，你就会好有幻想， 嗯、 啊究竟佢揸住支枪嘅，佢平时仲会有啲咩做嘅咧？ 系 特别系。嗰陣時有一個系列咧，嗰啲叫做空姐系列咧， 哦、 日本又拍，香港又拍， 係係， 佢一出就大熱噶啦，因為咧個個都好有幻想，就係空姐見得多啦，佢已經其實空姐後面係點嘅話嘅，就啲口水流曬出嚟。 佢呢個好明顯係你見到啦，可以係主打到咧三分一嘅人。朋友噶，你得豪仔嗰啲口水 系啦，但系嗱真系有分噶，又好少见有人开一套制服嘅劇集，主打就系清洁工人噶。 啊，咁又系， 系啦， 又真系相对 你冇 见过噶， 系啦， 嗰啲就实况劇多啲咯， 系啦，你有冇套劇系清上云霄咁样啊？ 就系清洁上云霄， 清到上嘅云霄，你又冇见过噶， 清到路口嘅啫， 系啦， 新泽巴士车长啊， 新泽车长，有冇噶，所以佢总。有啲特定嘅工种咧，你会好有兴趣佢背后系点运作 的。我反而咧，即系自己中意睇警察噶，同埋睇飞机师多啲嘅。 系， 即系医生啊、法律啦、啊，同埋消防都中意睇嘅。但系法律同医生咧，好似麻麻地咁。 系咪因为太远？你会觉得？ 唔知可能系咧，比较少，可能少接触。唔知啊，即系譬如而家大台做紧九点半嗰套，我冲凉时间嚟噶啦。 咩嚟噶？ 咪就系讲做紧 医生 系啊。 又话你又话中意睇医生嘅你。 唔中意，或者我麻麻地啦。醫生同埋法律嗰啲就麻麻地啦。 佢驚啊，驚見律師同埋睇醫生。 可能 都唔係好嘢嚟。 但 係 佢個收視好好啊，做第一個禮拜收視 又好添。 因為就係話咧，即係啊，著住制服嘅大家就會即係好似你咁講啊，同阿豪仔咁樣講咧，就係話喂，好多我哋唔知嘅嘢啊，尤其是佢哋今次又話咩喺個手術台，佢哋究竟係點樣做手術嘅咧？嗰樣嘢啊，嗰啲警察咧，佢哋查案啊，嗱，我淨係講呢一個嘅 list 俾大家聽，大家已經會知道其實有邊一個。即系呢个警队嘅系列系未拍嘅咧，保护证人组有人拍嘅，刑事情报科有人拍嘅，学警系列添啦，直情有系咪 ？O 记又有人拍喎，毒品调查科又有人拍过，特别任务啦、冲锋队啦、警犬都有人拍啊。当然唔少得就系重案组，甚至陀枪师姐系列都出咗拍咗四集嘅， 就系争咗少年警讯。 少年咪同埋学警咯，佢哋都属于 美堂 一啲噶嘛。 学警啊，真系学堂、啊。少年警讯系个 JPC 嚟噶， 系 争呢度未拍嘅啫。 所以真系 你可以去拍。 我拍咩啊？ 咩啊？ 体格好似 学警有啊，新泽星都有，即系有部分。 少年警讯唔系学警啊嘛。 唔系我知，即系话唔系咁。当然少年警讯唔拍得啦，即系 难揾演员拍啊。我谂我真系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系咯， 话晒我个小铜骨架。 系咯， 有用武之地啦咁样。 仲有啊，仲有一系列冇拍过嗱，飞虎都有拍过啦。 飞虎有， 但系譬如 好受欢迎啊，嗰一次 拍完又拍， 真系几好睇嘅。 嗱，认真吓，唔系讲咩啊？点解冇人够谂拍速龙咧？ 哦，呢、這个比较新，可能迟啲会 新词汇嚟嘅呢个，我都听过咩？之前 有讲过几年前啦，系咁以佢都有噶。 但系佢哋好似佢哋出勤比较少嘛，大家但可能就系咁样啦，发挥嘅空间更加大啦。 同埋个你等下个名都几型嘅，当你飞虎咩飞虎红心啊，飞虎乜乜嘅时候 咧，飞虎真系劲好多嘅，认真。 同埋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由黄敏德到到而家都仲有。 系啦系啦，阿侏罗纪嗰只喺度跳， 就要揾张达明噶啦，一速龙咧就咁啊， 阿郑中基。暴龙啊，咁啊，暴龙出嚟， 好型嘅呢个，唔好意思，可能同埋未啦，即系佢可能嚟紧，可能会扮 唔知啊。系，即系警察仲有边个工种嗰、那个部门系未拍过 嘅？甚至你见到咧呢两年， 线人都有， 交通线 人都有咯，系 呢个一定有， 无间道都有， 交通警又有啦，系咪？你谂下，我都讲到咯。警犬都有咯， 系 咯，警犬都有咩？ 有啊，譬如有几套嘅电影咧，有一套叫《老友狗狗》，警犬巴打都系大台嘅，跟住《宠物情缘》 系 啦，呢一度大家都会记得啦，古天乐啊、谢颂文啊咁样拍嘅，咁咧即系警犬我都 up 到三套啦。咁你谂下啦，有乜嘢系会拍唔到啊？警察方面嘅 真系冇啊！有 咩啊？ 有冇一套系开警察公共关系科嘅咧？ 哦。可能我谂佢都会中间都愣到一啲噶，其实 应该佢应该揾个主角系专门就做 PPRB 嘅， 咪四点钟许 Sir 系啦，系啦，应该揾下四点钟许 Sir， 咁就揾许少雄嚟做，佢直情就许 Sir 啦， 系 啦， 啱晒。 但系如果你话做阿 Sir 嘅话咧，即系做得最出名嘅其中 马德钟，马德钟 都唔系， 任达华 ，sorry， 系啊， 刘德华， 根据记录， 应该系大哥啊， 谂下先，边个大哥？吴 卓羲。 佢乜点解啊？ 吴卓羲由2005年开始咧，佢就做过嘅警员嘅角色，包括有啲乜嘢咧？喂，呢个系男士同埋女士咧，近排咧就系热门搜寻噶。嗱，包括佢系做过UI 啦，学警啦，就喺呢个学警红心里面度做啦。 系 跟住咧就入个 PTU 受训嘅，即系另外一套戏咧就做学警出监嘅。 系 咁跟住都系PTU 受训啦。跟住咧就仲有佢拍过学警追击啦，跟住就学警追击，跟住就法政先锋啦、叛徒等等啦，佢系做过督察啦，佢系做过普通嘅军装警员啦，跟住头先我有讲过嘅就嗰啲学警啊，各样嘢。 飞虎嗰度咧， 佢分别系有一二，佢直情有个年表嘅，由2005年咧到2018年啦，佢系从无间断地饰演唔同部门嘅警察嘅， 因为佢生得高大咧。 系啊，当然啦，近年最红或者近日最红嘅嗰个警察一定系。阿维维啦， 佢都有做过系嘛？ 佢有啊，咪就 飞虎里面咯。 系啊系啊，呢个就系陀枪师姐嚟嘅。 系啊，当年咧就拍呢个陀枪师姐嘅时候咧，都令到啊滕丽明咧一度成为做得最多 Madam 角色嘅女演员。但好可惜，由于时间嘅关系，佢已经俾另外一位 TVB 新晋嘅花旦一连拍咗四套唔同关于警队嘅戏。 边个？ 系啦。听下首歌，俾大家估下边个可以劲过滕丽明。 仲有边个可以做到咁多个师姐呢？我估蒙嘉慧。 啊，蒙嘉慧都做唔少噶，其实。 蒙嘉慧 有做过 Madam 嘅。 一系就系蔡少芬。 嗱，呢个咧真系比较新啊。 Madam。 嗱 ，Madam 佢做过边个咧？系阿师贝啊，蔡师贝。 哦，真系新，我冇睇啦。 系啦，2016年咧，佢就咧拍咗呢个铁马战车啊，就做呢个女交通警。 O K。 系啦，跟住做完咗之后咧，佢分别仲有拍过呢个铁探啦，就啱啱上映啦，都系做一个警察嘅角色嘅。 系系。 跟住咧，2018年年底咧就拍咗机场特警。跟住2019年嘅一月又拍咯，就机动部队2019，每一次咧都系做唔同岗位嘅警察嘅， 好嘢， 系啊，练资唔系好长，成功做咗四次，好似话咧嚟紧咧大台会再开多一套咧，就 系 好似使徒行传， 系 啦，第三集咁样嘅， 我第三集去， 系啦，阿师贝好似都有份做嘅， 犀利， 咁好似都系要谂到要做呢一个嘅警员嘅， 系 系啦，咁所以估唔到啊吓吓，后辈嚟得好快啊，咁啱做呢个警察嘅， 系啊，嗱，警察系一个好大嘅叫做制服供应类别啦。 好多个唔同嘅部门啦，唔同嘅科啦， 即系咩部门嘅科都近乎拍晒，大家做边一个想睇都真系可以留个意啦吓。 嗱，咁另外我谂真系好受欢迎，如果不能不讲咧，应该系嗰啲冲上云霄系列啦， 系啦，即系 飞机师， 飞机师 系咪好似就系得冲上云霄呢个系列啫？ 系咪啊？ 佢冇再拍嗰啲即系第二个系列，都系用飞机做主题咯，好似 即系得两辑咯，系咪？ 系 啊， 系啊，又要用又要同机管局合作噶嘛，佢哋都好有要求噶，因为每一次咧我知道咧要同到呢个纪律部队咧就去拍摄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会有专家咧帮手啊喺个剧本度，因为佢哋真系孭住咗套制服噶嘛， 系 可以俾一啲错嘅信息咁样出嚟噶嘛， 冇错。 所以佢哋都会有专家咧，甚至个剧本系要审批过噶。 系啊， 咪有时睇埋嗰啲叫做最尾即系完咗嗰个 roller 嘅时候咧，哇！我琴日睇到阿罗罗，哇！你睇下几大个团队，即系医生啊，即系大台咧，哇！好大就系医生去做顾问啊，话俾听，喂，边日真边即系去俾多啲资讯佢哋啦。 所以飞机师系列，我谂即系走唔甩嗰几位冲上云霄系列啦， 系啊 ，Sam 哥啦，你谂我啱啱见到今日咧喺地铁站嗰度咧经过 有奶粉广告， 系啦， 我都睇到。 喂，而家拍广告啊，都仲系着住飞机师嘅制服， 同埋嗰个对白都仲要系话 You sure 啊？系啊， 即系其实冲上云霄第一集系2003年嘅作品，16年前嘅作品，而家嗰个演员都仲可以成为好似系呢个飞机师嘅代言人一样。 但是他第二輯都是讲了2013年 了。 事隔已经到了6年了。 你想想一个演员几难得找到一个角色是人都会记得的。还是10几年之后都还记得你好像是那个界别的代言人。 对啊， 但真的很好看的嘛。 对啊，即我想他真的满足了最大规模。即是你说如果警察呢可能你都会还怕我哎呀暴力啊不想看的话呢。飞机师即系满足晒你少女嘅情怀，又可以睇到 恨做啦， 恨做男士又系可以恨下望下啲空姐啊，睇下佢嗰啲， 佢又翻返去空姐嗰度啦。 真系啊，冇得走啊！ 佢空姐嗰批唔出众啊，真系。 因为咧，佢哋每一次咧拍纪律部队咧，其实任何嘅电视剧都走唔甩噶啦，嗰条爱情线啊， 谂 下啦，飞机师啊，我哋讲紧嘅律师啊、医生啊，大家有好多唔同嘅幻想。第一，佢哋专业人士啦，个感觉咧好似好中产啦，系咪？ 系啊， 所以咧，即系嗰件事系好多美丽嘅爱情故事都咁样咧，就喺个剧本里面就可以渗到出嚟。 不过而家咧就多咗佢派去外景咧，哇！睇出面嗰啲风，哇，好靓，去攞啲景咁样，即系睇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啦。 不过呢啲剧集咧，特别系呢啲专业人士咧，往往拍出嚟咧，亦都会有一个诟病嘅地方咧，就 系 过分浪漫化。因为譬如我听得最多咧，就系讲机师、空姐，同埋咧就 系 讲律师，特别系呢一个一号皇庭系列嘅时候咧，我记得好多人都话， 真系哇，呢个咪就我哋想要嘅生活咯。 哇，你啲律师真系咁冇嘢做 嘅 咩？得闲无事咧，就 系 一收工去饮酒啦，成班人就聚埋一齐喺度追女仔啦， 同埋唔会醉嘅， 系啦。而啲机师咧，佢哋嗰阵时话唔真实嘅地方就 系 全部都斯文靓仔，唔紧要。有嘅，但系又谦谦有礼啦，又唔会搞啲空姐啦。咁但系如果你睇一啲唔同嘅啲渠道咧，有啲空姐自己爆都系话，有啲机师好咸湿噶，有啲机师咧系咁撩女仔噶啦。即系譬如呢啲过分浪漫化咗就冇咗噶啦。 嗱，其实唔单止过分浪漫化，唔单止系律师嘅，医生都系嘅。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医疗团队啊、救护团队咧，都真系拍摄好多嘅。其中一个咧，一定大家好记得嘅就 系 妙手人心系列啦， 系 咪？嗰班医生咧放咗工之后咧，都系好有时间咧，就 系 可以去日日饮一杯嘅。 冇错。 系啦，但系现实 咧，即係大家都會講過就係話， 我得閒四五就平啦，係咪啊？ 係啊，我翻屋企我瞓到我已經好開心咯喎，咁樣。咁啊，呢個就係妙手人心啦。但其實咧，你會見到咁多年去拍攝，九八年就妙手人心啦。其實呢幾年咧都見到即係嗰個唔知係咪社會嗰個風氣唔一樣，又或者都要揾新嘅題材啦。就算都仲係著住嗰套制服，佢哋跟住有一啲可能就係譬如舊年嘅跳躍生命線啦，佢面就阿馬德鐘都攞咗呢個男主角啦。但裡面咧就講到咧，唔同對唔同部門啦，唔係就係講醫生啦。 今次就係講 救 護 團隊嘅，係啦，救護團隊嘅。跟住譬如2015年咧，就另外一套咧就關於實習天使嘅，即係關於護士又會有嘅。啱啱我頭先都講過啦，白色強人咧就而家咧就 TVB 嗰套啦。不過咧佢哋都話啦，呢一套咧同平時可能大家會以為大台會拍嘅師奶劇咧有少少唔同嘅。 係啊，呢個真係有唔同嘅，即係好多醫療事故啊。 佢哋講醫療改革，咁可能都係食翻即係社會嘅議題，就唔再淨係講緊嗰啲咩情情愛愛啊。放咗工之後係咪真係又可以去飲幾杯啊？咁樣見到真係有進化嘅。 不過講真嚇，呢個進化慢咗十年啊，因為台灣、韓國、日本拍咗已經好唔止十年啦。白色巨塔呢個名其實已經喺嗰度傳出嚟，就連咧你講日劇嗰陣時嗰套阿米倉涼子嗰套 Doctor X， 其實已經不停喺度講緊。系啊，佢已经不停喺度讲紧，就系话一个医生点样对抗嗰个强大嘅医疗，即系官僚体系咧。咁所以算迟啦，不过迟到好过冇到。 系都叫有啊嘛。 但系我自己揾到嘅呢一个，我觉得咧系每一套咧，如果要拍到医生剧嘅话咧，一定会发生一个嘅桥段，就系其中一个医生患上绝症。佢平時就係醫人噶嘛，但每一次咧都會係最終係佢病咗嘅，即係我即刻會諗起《妙手人心》裡面有阿 Jackie 啦，即係阿蔡少芬演繹嘅一個角色，跟住咧就最後尾同阿吳啟華嗰條愛情線已經好靚噶啦，係咪？哎呀，仲要佢病咗啊！但臨病之前咧，即係臨死之前都仲係要救緊人嘅咁樣，即係呢一個就係幾偉大咯，係咪？ 同埋如果一拍呢啲劇集咧，嗰個考究嘅細節就好多，即係譬如啲人就會斟酌咧，咁樣急救嘅手勢啱唔啱㗎？譬如集天使嗰阵时好多争议噶，哇咁样嘅手势啱唔啱噶？护士同埋医生嘅关系系咪好似到剧咁讲咧？系一个就上司，一个就下属啊？定系其实佢哋系平等嘅？系唔同岗位咧？证明咩？证明呢啲制服嘅剧集咧，其实真系要好认真同好小心。 黄昏使我兴奋，从不关心谁人明白我心。我似孤单一个过门，望向天边多辽阔，我放任自负，懒理会某君不喜欢，但我不想一个快乐，是我过去不自觉，盼望能伴着你，还分享我感觉。世故守实，夜静后不再相识。我一个人难得轻松的气氛，烦嚣的都市太空泛，活在迷失空气间，没共谁分担，独个习惯孤单。阳光黄昏。使我兴奋，从不关心谁人明白我心。我只孤单一个过活，望向天边多辽阔，我放任自负，难理会某君不喜欢，但我不想一个快乐，是我过去不自。盼望能伴着你，还分享我感觉。 这个都是来自电视剧《妙手人心》里面的插曲啊！苏永康啊，不想独自快乐啊！仲有咩制服团队系好吸引 大家？消防我哋未讲咯， 系咯， 消 防 有啊，即系大家即刻谂起黄喜啊， 系啊，冇错，同埋黄合喜咯，佢两个都系孖孖住上 嘅。其实我哋咧，港台电视都拍咗呢个火速救兵嘅系列啊，即系个回应都好好嘅， 冇错冇错， 系啊。但系如果讲即系而家又重播紧咧，就呢一个烈火雄心嘅话咧， 系 黄喜嗰个消防员嘅形象咧都。 都可以话系系啊。你记唔记得佢系住边条村咧？ 唔记得。 南山三虎啊嘛。 因为我其实冇睇噶。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呢一个我哋不如都接话好多留言啊，我哋试下读下我哋网上面啊，我哋好多嘅听众同我哋分享啊。佢话咧有一套咧比较小特别嘅 Joey 就咁样讲啦。阿郑伊健拍嘅嗰阵时就系讲呢个香港飞行服务队嘅，应该咧就叫做随时候命。 随时候命冇呢啲冇错啦，系啦，都有讲嘅。 跟住咧有人即系我哋有听众就话咧，通常咧佢哋以前嗰啲咧都有啲外国嘅即系警官啊之类，何国荣做好多噶咁样。 系啊系啊， 呢个都呢个都真系咁样。咁啊，另外咧仲有譬如大家会记得嘅，可能有新泽师兄啦。 系。 跟住咧佢话阿士啊，阿士有拍过一部咧，真系讲巴士车长噶， 系咪 叫八号巴士啊？大家记唔记得啊？咁样。 我唔记得咯。 系啊，跟住咧，阿 Janice 咧就话：喂，开多啲巴士司机啊、保安人员嗰啲剧啊，呢啲好、啊。其实我哋头先嘅提议咧，我哋嘅听众咧都系同意噶咁样。 其实咧，讲保安员咧，一定好多唔同嘅，即系大厦单位里面啲故事讲噶嘛。 譬如阿子成咧，都有人提过就话：喂，郑子成都有做过体能教官噶。 咩啊？佢做好多嘅嗰啲里面啲奸角又有啦，跟住、 啊、 做啲奸嘢蛇都有噶。 阿Jonas 咧就话：喂，邮差啊，邮差未拍啊，咁邮差都系着制服噶嘛，系我都想睇喎，邮差未拍喎，又真係係啦。跟住啊，都有多過一個人咧，就話冷門啲嘅隨時候命啊，就講呢個飛行服務隊嘅咁樣。 係 跟住，總之真係乜嘢都有啊。所以咧，即係唔同嘅制服劇集咧，我估應該都係繼續拍極落去都會有噶啦嚇。 係啊，當然啦，關張嗰度刑事偵緝檔案啊，真係啊。不過佢都唔使著制服嘅喎，佢係 CID 嚟 嘅，就唔使著制服咯。 都係警隊啊嚇。咁我哋睇下咧，以後會唔會有更加多咧制服嘅劇集可以俾大家欣賞啦。 带嚟骤雨同埋炎热嘅天气，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东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42点，升643点，总成交金额62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02点，升1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71.45元，跌个半；腾讯控股345.8元，升11.8元。中国平安91.05元，升3.2元；盈富基金28.65元，升7毫；港交所277.2元，升6.2元；友邦保险79.5元，升2.85元；建设银行6.5元，升0.3元；美团点评62.2元，升9毫；顺宇光学科技78.15元，升5.95元；华夏沪深30043.5元，升1.1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9.834，瑞士法郎7.832，澳元5.384，加元5.852，新西兰元5.112，欧元8.7633。每百日元对港元7.2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7点，升354点。港金现价报12,575元，跌3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4.25美元，卖出1,34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快线由于有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啊，去旺角同埋大角咀方向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老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铜锣湾的摩顿台由于有爆水管，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香港中央图书馆中慢线都是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 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这个是我们的城市，是年轻人努力追梦的地方。政府需要新思维，聆听年轻人的声音。来自不同岗位的你，想法无论是新的、型的、狂的，在同一天空下有什么不可以说。我们已经透过自荐计划加入政府委员会。18至35岁的你还等什么？青年委员自荐计划7月17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一起坚上场，真发声。 乔芳，你做乜着到咁样开工啊？ 背心、短裤、拖鞋系咪好潮、好潇洒呢？ 你故作潇洒，你应该着保护衣物同埋防切割手套啊！ Gordon， 你做咩笠住耳筒嚟开工啊？ 豁出去，听住音乐嚟开工，唔系好潇洒咩？ 你啲叫做故作潇洒，适当嘅时候要戴耳塞同埋护耳罩噶。 你哋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暑期工作选择多， 安全为先，咪拣错。我哋系 BOP。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而家12点10分啊，咁啊气温一样咁热啊，31度啊，相对湿度78%。 曾志豪已经将佢嘅 headphone 咧就变成一个头箍咁样，哇，系稳住佢嗰啲头发，等佢 唔准再去赞扬我头发长啊。 你真的觉得是一个赞扬， 梗系啦。 咁我使唔使讲今日阿台长一见到你嗰阵时，哇！你个头去到咩地步啊？即系嗰个嘅反应。 彭仔都唔知几羡慕，佢头发边有咁长过？ 佢冇留長，即係我哋咁話， 咪就係咯， 係啦，唔可以咁講啊。嗱，其實咧，即係我哋喺平時生活裏面咧，掉垃圾、隨地掉垃圾係要十罰錢嘅，俾人捉到係咪？ 係。 咁有冇諗過，你將件垃圾掉咗啦，但係都會被罰錢嘅？ 即係掉得啱，你意思係話我掉落垃圾桶？ 我掉咗落，係啦，我掉落垃圾桶，但係我都俾人罰嘅喎，有機會。 唔係香港係嘛？ 我當然唔係香港啦。 係啦，因為可能有垃圾分類噶嘛，其他嘅地方。 係冇錯，譬如日本咪話咯，如果你唔喺指定日子，佢有啲日子淨係抌嗰啲叫做可燃燒嘅垃圾咧、嗯。如果佢話你將阿田成個抌咗落去嘅話咧，就係屬於犯法 㗎啦。阿田真係唔可以燃。 唔可以， 我唔信。 佢要爱护噶嘛，佢要 爱 护噶嘛，系咪先啫嘛？系啦， 系啊，嗱咁啊，即系世界各地咧，而家咧都希望咧，即系可以将垃圾分类啦。咁、嗯、啊，分类之后可以将啲垃圾咧，即系分类咗个垃圾可以可持续发展，可以再循环再做嘅。咁啊，香港都有好多个啦，系咪？ 尽量做啦。 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绿色玻璃樽、蓝色电池嘅咁。 嗯嗯， 知个？ 你啱啱讲咯， 系啦，咁啊，其实 都唔算好成功啊！喺香港度推行咗咁多年之后， 好难做到， 好多原因又或者好多借口，即系譬如话屋企细啦，唔系好够位去做呢个垃圾分类啦，咁样咯。 咪最紧要系唔使罚啊嘛。 哦，系 哦，都系嘅。 你要俾人罚就唔同啦。 咩叫我要俾人罚啊？ 即系如果你嗰个政策出到嚟要俾人罚啊，你冇咁惊啦。我又唔系阿华，点会罚你咧？真系 阿华惊啲系嘛？ 系咯。 系啦，咁啊，跟住咧，即系上海咧，其实咧佢都有呢个叫垃圾分类嘅。 系。 都佢话咧喺7月1日开始咧，就会强制垃圾分类添。 系。 咁啊，仲要定时咧定点啦，即系话一定喺嗰个指定嘅位置咧，就会咧收集咧大家嗰个叫做垃圾啦。 系系系。 咁啊，但系咧，佢话咧，对于上海居民嚟讲咧，佢话我真系土同埋，其实每次丢掉垃圾咧，佢哋都觉得咧嘥好多时间， 咁啊好有压力。 一来有压力啦，二来我究竟分得啱唔啱咧？ 系系。7月1日个新法例系点先咁样？ 咁啊就话一定要大家去掉垃圾嘅时候，就一定要去摆翻啱嗰个位置。 即系佢个类别系咪都系同香港嗰种分类一样啊？即系我谂都世界大同噶啦个趋势系嘛？ 嗱，我哋就都话好清晰啦。 胶樽、铝罐咁样， 黄铝罐、啡胶樽、绿玻璃樽、蓝电池 咁 啊，即系大家有晒身份啦，系咪？但系咧，佢哋咧就系分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同埋其他垃圾嘅。 好，逐样嚟啊！嗱， 不如我哋 厨余垃圾系相对地嚟讲容易啲分嘅， 即系食物啦， 系啦， 比较多系 食 物啦，食 剩咗嗰啲即系冷饭菜、冷饭菜汁啊，嗰类嗰啲就 系 厨余啦，系咪？ 系， 我谂应该呢个就冇得点样混乱噶啦，系嘛？ 咁跟住有一个系叫有害垃圾啊， 系啦，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 你觉得边样 OK 嘅有害垃圾咪掉落去噶？ 咩叫有害垃圾呢？ 即系譬如系胶樽啊、胶袋啊、发泡胶啊呢一啲， 胶呢个呢件事嘅咧， 系因为其实胶系冇啦， 佢唔属于有害垃圾啊，即系呢一样嘢都， 咁会唔会有个分开到有价垃圾咧？ 咩叫有价？ 即系有价值嘅垃圾啊！ 即系 有啲可以卖到钱噶嘛？汽水罐啊，系有害垃圾系咪嗰真系头先讲啊？一系就嗰啲污糟邋遢嘢，譬如 鬼 尿片 哦，尿片 里边有尿有屎， 系 嗱呢个咧， 我属唔属于啊？ 嗱，所以咧， 我哋都听到有啲， 但系佢又有个类，又有个类别咧，叫做生活垃圾嘅，即系你日常生活里边会制造出嚟嗰啲垃圾，就叫做生活垃圾。 即系例如曾志豪， 系啦，唔系嗰啲叫做职业垃圾， 职业垃圾， 系啦。 嗱，头先你头先所讲嘅尿片， 仲啦， 究竟撥入去边度垃圾？ 可唔可以讲多次有边几类啊？ 我知， 厨余垃圾， 属于厨余， 厨余， 你食啦，系咪？ 冇错，我哋一日到黑都俾人叫食噶嘛，咁你食剩两块咪抌落去咯，咪当厨余咯。 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同埋其他垃圾。 尿片属于其他垃圾。 你凡系唔识分就抌落去。 系啦，我谂讲真，真系好多人会咁样做嘅。 系啦， 起码佢冇得循环再用啊，理应。 冇错冇错。 如果唔系就尿布可以洗啦，系咪？所以我觉得咧，佢系嗰啲唔可以循环再用啦。用一次就要完噶啦。就变咗佢哋就系其他垃圾。 厨余 系坚持 系错。好。黄耀祖同学，你有1分嘅， 多谢， 系啦， 系属于其他垃圾嘅。 黄耀祖系属于其他垃圾嘅，个答案， 我属于大旧大旧型嘅垃圾嘅。 好啦，咁譬如你咪会中意放狗嘅， 系 啦，咁啲狗嘅便系啦，咁点啊？ 厨余咯，成日都话 有厨余，你有冇第二个答案？ 咁大自然嘅昆虫里边有一种动物系嗰啲叫做即系推嗰个粪球噶嘛， 系 咁嗰啲对佢嚟讲系食物嚟噶。 吓， 可唔可以咁谂先？ 我觉得唔可以咁谂， 系 咯， 你咪拗头啊，咁样，你话逐个筛选咯，咁点啊？嗱，唔系厨余啦，咁点咧？ 嗱，因 为 始终佢 可回收，可回收，可回收， 佢 可以做肥料， 再用可以做肥料， 冇错，系 啊。咁即系咩啊？咁变咗可回收， 可回收咯， 系啊， 可回收， 可回收啊！ 呢个包啲好彩， 我要问智囊团， 系啊， 唔该，狗狗啊，你嗰啲算系唔系可回收？ 可回收， 可回收。 嗱，其实咧。在当地居民来说呢，这个一个即皮狗狗粪便呢是未找到答案的。而且在 App 佢即佢哋嘅程式嗰时候都分唔清佢究竟啊宠物嗰啲粪便系算系咩。咁呢佢哋有 咁真系会引嚟混乱喎。咁、 哎、 你个便便你揸住咗你真系要抌㗎嘛系咪咁你抌去边呢 咪有困难找民警囉。 我有 A 系手啊你要唔要啊咁我唔知抌去边。 究竟分去边度嗱佢哋系会有个建议就话你自己带返屋企冲落你嘅马桶度啦。 咁样嘅。 咁其实又真系都唔系常不可嘅， 你会唔会 唔可以 嘅？系咯， 储埋最后一个礼拜先冲一次咯，悭啲水。 咁我哋香港就有嗰啲叫做 九公园 啊嘛，咁你就摆明呢个系摆佢嘢噶啦， 同埋攞嘢掹住佢咯。 系啦，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摆个花槽掘开啲泥掹落去都得嘅。 其实都要你屋企附近有花槽嘅。 跟住你一行过发觉，哇，点解咧棵棵都系嗰啲草丛咧，得嗰度有棵椰子树咧， 咁多苍蝇嘅周围都。 好啦，问下你铅笔系放喺边个垃圾桶啊？ 可回收， 讲紧系上海嗰度。 可回收， 可回收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佢仲有一格系 有毒垃圾，有毒， 因为有铅， 冇错，有铅， 我觉得我都认同，好 系啦， 系啊， 我今次唔坚持厨余啦， 有进步，有毒垃圾， 有毒垃圾， 有害嘅，你两个坚持嘅， 冇错， 对唔住，两位同学都系冇分嘅， 点解啊？ 佢系其他垃圾嘅。 佢系其他有害垃圾喎，系啦， 所以真系咧，俾大家都佢话啦，对于上海市民嚟 讲，呆咗， 佢呆咗，咁 佢有冇啲定义系点样分类咧？将佢哋 如果哦嗱，咁佢定义啊，譬如咁样啦，唔可以再去你即系唔可以再用嘅日常生活用品， 系 例如。铅笔你爬到尾噶啦，咪唔可以再用噶啦嘛。你嘅牙刷 系 唔可以再用噶啦嘛。 就叫其他用品啦。 系啦，就叫做咧喺即系唔能够再好容易利用喺日常生活嘅里面嘅用品，咁佢就要叫做其他垃圾啦。 咁冇晒钱嘅银包都属于喺嗰度啦。 都系啦， 你冇得再 用 啦，已经系。 受污染咗嘅物品啦，譬如厕纸啦，头先你讲嘅片啦、M 巾啦，咁都系属于系呢啲 其他垃圾， 系啦，其他垃圾。垃圾啦，系啦，譬如一啲坏咗嘅食物咧，都即系 变坏咗嘅食物， 唔系对唔住，呢个 变坏咗应该当厨余噶啦， 嘛？对唔住，嗰个叫做 嗰个叫做咩？ 洗碗 洗碗布 嗰个嗰条 百洁布， 唔系啊，海绵 咪即系百洁布咯， 系啦，都系唔得嘅。譬如打烂咗嗰啲叫做杯杯碟碟咧，烟灰啊，烟头嗰啲啦，咁嗰啲咧都唔算系都叫其他垃圾噶。 咁我想知边啲叫有毒垃圾咧？ 嗱，有害垃圾咧系啦， 有害 系啦，叫有害垃圾咧。咁譬如就系钢管。 光管 系啦，一啲灯系啦，即系 灯 电胆系啦，电池系啦，电路板 系 啦，咁跟住一啲喷，即系叫做嗰啲叫做溶剂，即系喷嗰啲咧。啊，譬如喷沙虫水， 沙虫水 系啦，嗰啲油啊， 好像佢自问自答啫。 我谂起我就先话喷发胶， 系我都系谂一样啫， 系 啊， 一样嗰啲咯。譬如其实带系啦，咁 其实带都仲有啊， 即系啦，佢譬如药物。系啦，都系叫做有害嘅。 咁系，咁系，嗰样嘢本身可能有药性啊，分解出又核突啦。 譬如你 我就咁听，又好似分得都几仔细啊， 好清楚 啊， 系啦，系啦。咁即系你要真系记得。 头先我哋玩抢答题嘅时候唔识啊嘛，觉得好深咯。 而家讲咗又好似明少少嘅咁样。 系啦系啦。咁叫做可回收嘅有啲乜嘢啊？ 可回收嘅有价嗰啲咯。 铝 罐啊，嗰啲啦，胶樽啊， 玻 璃樽 啦，白纸咯，或者纸啊。 原来佢即系佢个叫做可回收咧，譬如胶类，原来真系摆咗喺度，佢冇分得咁仔细啦，胶唔胶咁样。譬如一啲叫做金属，仲可以用到，譬如一啲锁可能坏咗嘅，咁但系佢仲系 OK 嘅。铝 罐嗰啲啦，都系属于金属类啦。 系啦系啦，咁譬如大型嘅家私，电器。啊，跟住玻璃冇烂到嘅玻璃系啦， 烂咗嘅玻璃咧就属于其他类别 啦， 因为唔可以再用啦。 系啦系啦，譬如一啲废纸，咁咧譬如即系 两边都用晒啦， 用晒嗰啲废纸系啦，咁佢都叫做 可回收， 叫做可回收嘅 咁 咯。咁 因为纸啊嘛，纸系可回收， 佢只系可回收嘅类别咧。咁其实佢唔分得咁仔细咧，叫做譬如我哋即系我哋嘅可回收嘅就系真系废纸、胶樽、玻璃樽同埋铝罐嗰啲啊嘛。咁咯，系啦，咁跟住咧，譬如厨余嘅，咁大家明白啦，系你任何即系准备可以摆入口，但系食唔晒，或者系嗰啲真系唔要嘅嘢啊，就摆晒喺厨余嗰度。呢个分呢一格咧就分得好清嘅。 咁而家上海人最头痛就系话， 咪有啲老人家，因为佢哋嚟紧7月1日就话要强制要分类啊嘛， 都冇， 佢有人监守住，你唔好谂住，哎，求其掉咗落去啦，跟住有人捉到你，如果乱咁掉，佢罚你200蚊嘅最高可以。 哇， 系啊，所以咧就得意喎。因为呢个叫做垃圾分类咧，强行即系强行叫做强制要分类嘅时候咧，又衍生咗一啲职业。 系咩？有咩职业啊？ 咪就 系 好似我 系 啊，嗱，唔系佢又叫做衍生咗一个职业，就系咧垃圾分类师啊。 佢企喺度就系帮你点啊？ 好高级喎，都系律师啊，嗰啲 friend 啊， 即系佢帮你分垃圾啦呢次。 系啊，佢就喺度啊，你唔明又得嗱，我可以俾你问嘅，你啊呢呢类摆边 啊？做呢个工作嘅婆婆咪叫垃圾婆咯，系咪？ 我遇上有过满满正能量，是个性像变成大将，我不为佢哋活着，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世界太满要留白，世界晚了会停下，如何才能留住这刻，我只想控制时间，到我的世界由懒闭上眼，就堕入了想象吧。 Just let me free, set me free, 尽情释然 who I wanna be, 如日辗转或努力太久，做个梦再走，从梦里捍卫我的自由。 Just let me成年还是噩梦，我想丢掉我没错，衬托出我那棱角，哪怕我就在乱世中。 宿曼啊 ，Dream My Dreams 啊！ 啊，呢度我哋诶直播室里面有一位家属喺度啊嘛，系咪？ 难为了嗰只、 啊，肯定定系难为了奶奶啊！ 哦、所以我冇讲佢哋，我就系难为了啫嘛。 难为了系咪？ 哦，咁不如呼住咗电话先啦。 好啊，做乜惊啊？唔知道我会讲咩惊啊？ 系啊，电话号码系，嗱，正正我惊你好针对。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十二点半之后有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系讲 台湾片。 你咁快开嘅我哋，唔系叫人哋打电话做咩？ 系咯， 我叫佢讲嘅， 吓、啊， 叫佢讲嘅。 佢都叫你哋唔住，但唔紧要啦，大家可以做定 先啦，冇错。 台湾咧，我哋台湾即系食嘢啊、景点啊嗰样 嘢，我哋都讲嘅， 系啦。咁啊，而家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啦，翻翻去阿家嫂你嗰度。系嗱，唔使咁惊嘅，问下你意见啫。因为见到 对得住， 你都讲唔到落，你谂下落，你都对得住，跟住口窒落，系咪？嗱，睇到个报道，佢就话咧有一位嘅即系情侣啦，啱啱就结咗婚， 系， 但系就遇到一个问题咯。 什么事啊？ 咁啊，问下如果嗰个当事人系你嘅话，或者你可以俾啲意见，你会点样做咧？ 系， 好简单嘅啫，度蜜月 系 两个人啦，系咪？ 系。 如果外母 跟住去， 坚持要一齐去度蜜月， 系， 仲咁讲嘅，佢就话、 哦：你应该问下曾志豪，你问我做乜嘢啊，外母？冇 喎，咁你做过人妻啊嘛，咪好似点解唔系咁 样？你错晒喎，你应该问曾志豪外母话要同你一齐去度蜜月。 好啊好啊好啊， 佢有骨咁嘅讲嘢， 系咯， 明啊， 但系冇发生过呢件事，我又唔明点解要问啫， 系咯，系啦，咁但系有人遇到呢个咁样嘅情况啊嘛，想一齐去嗱，嗰个外母咧又讲到明嘅，嗱，你哋有你哋玩，我有我玩啊吓，但系总之我要跟住你哋一齐去， 冇问题冇问题， 系啦，你真系觉得冇问题， 我有我玩， 佢有咁，佢有解说噶，嗱，最多我嘅距离。 会拉远啲，你有你玩，我有我玩，但我要一齐去旅行。 我会答应佢，仲会 plan 好咗就去韩国，跟住一上到机就发现我去南韩，佢去北韩。系啦，咁咪抵咯，即系我哋一家人翻到嚟嘅时候咧，就有一个整体成个大韩民族嗰、那个 就领晒啦， 观念走晒。 你呢个谂法好好，但 系 你敌唔过呢个外母，点解咁样讲咧？就是、因为咧，可能咧冇谂过外母自己会举手话我要去啊。咁佢咧就同佢讲咗啊，我哋就谂住去首尔度蜜月噶啦。咁样 中咗，估中咗。 点知嗱，我呢个我作嘅啫，首尔，但系点知咧系佢个外母咧自己订埋咗相同嘅酒店。 系。 就自即嚟啦嘛，唔使你俾钱噶。哦，你哋去首尔啊，你哋去嗰间酒店住又好啊。佢知道咗之后，佢自己 book 啊，喺楼上楼下定系同一层定点先？ 总之同一间酒店啦。 去到攞房系再一件事啦。 同一间酒店啫嘛。 认真，佢又唔使你诶话俾埋钱去 book 系咪先啊？ 一讲到唔使俾钱嘅话，呢一边呢一个人妻有少少嘅谂法， 系啦，就有佢啦咁样，系啦。 老公 OK 啦， 唔系，但系 蜜月， 佢半夜嚟敲门噶咯。 但系阿田就话我半夜敲门。 喂喂，我听到那个刚才那个姿势不正确啊，系啦， 唔系，我真系认真真心觉得冇问题嘅， 你真系觉得冇问题， 真系冇问题。 咁搭同一班机喺隔篱睇住石噶咯， 唔系我咩啫？ 动物月、啊， 唔系不过我哋假设个个动物月好开心，阿天用自身嘅经历话俾你听，唔一定嘅。 动物月啫嘛，咁 咪啦，动物月啫嘛， 你未试过你唔知噶啦， 我有谂紧我仔或者我女，我女 你都想去啊嘛。 跟埋啫嘛，有乜问题啫？咁佢到时佢 真 系 惨 啊！ 做你个仔女竟然得佢跟埋啫嘛， 系啊，真系。 嗱，咁有另外一个例子，因为有人咧就回应嘅，就攞翻自己自身嘅经历出嚟讲。佢话当年出嫁之前嗰一晚咧，个老公咧就订咗一晚酒店房，即系准备去咁样啦。点知阿奶奶咧就呷醋，点解佢有酒店住，我冇酒店住噶？跟住最终咧。个仔就唯有让咗呢一间房俾个妈妈。 要讲出嫁嗰阵 时，系啊，出嫁之前嗰晚未有阵时会 book 定间酒店房咁样咧。 咁个奶奶如果佢唔使一齐喺酒店出门嘅，咁咪唔使住酒店咯。 唔系，但个奶奶坚持我想住酒店啊。 哦，咪 book 俾佢咯。 嗱， 佢都 book 两间。 咪好似007咁样咯，丽晶豪华大宾馆。 系啊，我哋就丽晶宾馆。 系 啦， 嗰个例子咧就最终咧，即系未结婚已经嗌交啦，就系你要让咗间房俾个奶奶，因为个奶奶呷醋。 哦。 你有个新抱有得住酒店，我冇啊。 佢傻猪猪咩？两个一齐一住，咪 book 两间咪解决咯。嗱，依家就 系 个男人问题。 我都觉得呢一个 钱嘅问题， 真系男人 问题。钱解决到嘅就唔系问题。 系咯， 佢真系好多时候唔系净系用钱就解决到噶， 系仲有系 book 唔到位嘅问题咯，可能系系咯，间酒店爆满啦，已经 系一系就揽住大家一齐，唔咩退房啊，唔做唔住， 退房 一系咧 退婚嘅啦，佢搞到 一系咧就大家一齐住同埋一间房，哎，大家搵下感情咪几好咯，嗰个 case 咁边有瞓床，边有瞓地下。 揽住孖铺啊，添啊，系嘛？ 老公瞓地下， 你做唔做到啊？ 系啦， 我 跟住婆媳揽住喺张床度， 我会做大家房， 系啦，哇！地招发觉头巾都打到甩晒啊，真系啊，小心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星期日反修例游行之后，首次作出回应。他在立法会表示，修例工作引起社会矛盾、纷争和焦虑，自己是参与修例工作团队，工作不足自己有责任，愿意道歉。李家超说，在上星期三金钟一带的冲突中，由于示威者暴力冲击警方防线，包括用砖头、铁枝等袭击警方。警方在生命受威胁下，用武力驱散示威者和控制场合，强调使用警棍、催泪烟和布袋弹等是低杀伤力武器。他又说，警方至今一共拘捕32人，事件中亦有22个警员受伤。立法会大会在上星期三因为金钟一带的冲突而取消，会议今日恢复。民主派议员身穿黑衣，手持白色鲜花进入会议厅。民主派议员要求休会五分钟，俾议员默哀，悼念日前在太古广场堕楼身亡的反修例示威者。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容许会议暂停。 多个民主派议员在会议上又批评梁君彦为配合审议修订逃犯条例，令立法会好像火车头一样向前冲，造成大型示威，认为他是帮凶。资讯科技界的莫乃光说，梁君彦讲一句深表同情都好，否则只会令到市民更加愤怒。梁君彦说，任何人在大型事件中死伤，他都深表同情。大专学界表示，对政府就修订逃犯条例的处理手法感到非常不满和愤怒，要求政府在明日之前回应四个诉求，否则行动会升级，呼吁市民星期五到政府总部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并会全力支持民间的不合作运动。四个诉求包括撤回修例草案、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有关所有控罪，以及彻底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暴力。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峰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道歉无诚意，政府内部互相推搪和推卸责任。警方处理612金钟冲突的手法惹起争议，有民间观察组织会将当日在现场的观察撰写成报告，提交联合国相关委员会，希望委员会能够跟进香港情况。民权观察成员黄浩然说，联合国中有委员会定期审议香港人权状况和给予改善建议，他希望民权观察撰写的报告可以还原到当日事件的真面目。他们同时会将报告提交给警方、立法会和监警会，希望警方检视处理大型示威活动的手法。他又说，报告亦都会记录6月9号游行之后出现的冲突和612之后事件的演变。对于有意见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黄浩然表示赞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50点，升651点，总成交金额63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02点，升1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71.45，跌个半；腾讯控股346.2，升12.2；中国平安91.05，升3.2；盈富基金28.65，升7毫。港交所277.4，升6.4；友邦保险79.55，升2.85；建设银行6.55，升0.3；信宇光学科技78.15，升5.95；美团点评62.1，升8毫；华夏沪深30043.45，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38，瑞士法郎1.001，欧元0.688，加元1.338。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6.905，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9点，升356点。港金现价报12,575蚊，跌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4.95美元，卖出1,34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六十秒。 啱啱读完书，想做下兼职，又想学下嘢，去边度揾工好啊？ 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啦！呢、這个计划专帮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培训同揾工。计划提供唔同行业嘅全职同兼职在职培训嘅，所以无论系揾长工或者好似你咁样，只系想揾兼职，都可以参加呢个计划。 系啊，等我咧都去睇下先。你仲知唔知咧？计划仲有啲乜嘢服务噶？ 佢哋有个案管理服务，即系咧有专业社工协助学员揾合适工作。啊，讲多样嘢你知添啊！佢哋嘅培训课程系费用全面噶，只要出席率超过80%，仲会有每日70蚊嘅培训津贴俾翻你添。 哇，咁好，等我都快啲上展翅青见计划网页了解申请办法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冇錯啦，我哋 今日好開心啲咩？ 好開心好多啊，真係！今日猜猜我是誰係要講大玩啊嘛，台灣片。咁啊嗱，應該我諗應該真係好多香港朋友都有去過啦，係咪？咁啊， 我哋一齊講下 KTV。 現時唔咩唔咩啦，成日都唔咩唔咩啦， 唔咩咧。 最那最茫茫。 我哋今日猜猜我是谁，我哋有台湾片。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888，18723888啦，估啱我哋问嘅问题，有礼物俾你嘅吓。 冇错，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8，欢迎大家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啊，亦自喺我哋个电话都接通咗啦吓。 系啦，好啦，电话旁边你系 Vicky。Hello Vicky， Hello Vicky， 你好， 系你好 Vicky， Vicky 你好 ，Hello， 去过几多次啊？ 啊！第一次打嚟嘅咋？ 唔系我台湾呢？ 台湾去过好多次啦。 咁啊好啦， 咁应该好熟啦。 不过你哋出啲题目简单啲喎。 冇问题啊。 系啊，你叫定我哋实会简单啲啦。有阿田，有何仔，有阿祖喺度，你要拣一个先。你拣 我 哋边？ 阿祖啊。 你拣我。 好。 唉，死啦！我都唔知心定钱，因为其实讲真，台湾我啊唔算好熟嘅。 唔紧要，你一谂唔到嘅，我就会咁样噶啦。 意思 系啦，即系帮你咁样。 OK 嘅。好，阿祖个题目系嗱，俾三个 tips， 第一样嘢食得嘅。OK， 出名嘅啦，呢个送俾你，食得系出名嘅，台湾特色嘅嘢嚟嘅。夜市街边档系有嘅， 系 夜市街边档系有嘅。煎炸嘢嚟嘅，三个贴士。炸鸡扒唔系啦，但系有一啲 收窄下先得喎。因为好食夜市炸嘢，其实简单啲嚟讲，即系话炸嘢食咯。 系啦，炸嘅嘢食，台湾特色嘅，你喺第二个地方冇乜得食噶喎咧。 台湾 特 色 冇啊。我相信系香港有得食嘅系咪？ 香港都有，不过讲真唔多。但系佢就算系嘅，都系由台湾度引入嘅。 哦， 所以呢一个都系几特色嘅。 问佢嘢， 可以问我问题啊 ，Vicky。 系咪嗰啲葱油饼 又唔系葱油饼嗱，你头先第一个你话炸鸡扒啊嘛，系咪？嗰、那个方向系啱嘅啦，鸡扒大嘅，我嗰个咧细啲嘅， 细啲嘅， 系啦， 细啲， 系啊， 仲有个炸字嘅， 鸡都啱噶啦， 炸鸡咁样， 唔一炸嘢唔一定有个炸字， 你话个鸡字都啱嘅。 可冇話個雞字啱同個有個有個炸字係 個字都啱， 咁咪先？咁同雞啱唔啱先？ 啱啊啱啊啱啱啱添啊！ 逐個字嚟玩， 雞 雞啱啱先啦。 喺邊個位置啊？ 我俾咗貼士你頭先嗰個，雞扒係大噶嘛？我嗰個都有雞，不過佢係細啲嘅 細雞扒，中啊！ 豪姐你好勁， 我贏耶！唔系唔啱嘅，你再估啊！ 唔啱嘅， 系一塊塊定一條條噶，即系譬如你可以問呢啲咧。 我會 嗱，你大嘅咪一塊塊咯，我都講咗係細嘅咯，一粒粒嘅我會話 雞塊咯，係咪啊？ 喺街邊好多鋪頭咧。夜市又有，街边档又有，专门、就是 哦、三个字嘅， 三个字的， 三个字嘅，俾个 tips 你， 鸡 系啦，个鸡排最尾嘅， 系啦， 个鸡就香酥鸡， 香酥鸡嗱，其实都啱 嘅， 因 为 盐 酥鸡、 香酥鸡、盐酥鸡都系同类型嚟噶啦， 恭 喜恭喜 Vicky， 有冇食过啊？有冇食过盐酥鸡啊？ 冇啊， 冇啊， 喂，呢个我好中意 啊， 都 OK 啦，不过 有味道嘅，同埋 都好多啦，而家系 台湾嗰啲叫小食咧，真系多得好 紧 要，一定要问清楚。 我成日咧，我每一次去食嘅时候咧，我都会去有一档咧街边档嚟嘅，不过要排队先至可以食到。我真系唔熟路啊，总之我跟住人行啦，跟住啲朋友行，但系就每一次都要揾翻嗰档嚟食咯。 好啦，恭喜你先，系啊， 啊 你下次再，你下次去揾下啦吓，多谢你电话，拜拜，拜拜。都 OK 啦， 其實我 係啦，好啦，下個聽眾啊，真係 講食都有排講， 係啦，阿 Sky， 我是誰 ？Hello， 你好， 係 ，Hello， 阿 Sky， 你好， 你好啊， 係， 係， 去過台灣多唔多次啊？ 三次， 三次，今日去，今個禮拜去咗三次， 係啦，唔係，以前去過三次， 講下少啫，真係。 咁你揀邊個啊？豪仔定阿田啊？ 豪 仔， 豪仔， 豪仔， 你 唔想 好温柔嘅感觉， 几咁想你去 啊？你谂下佢全部嗰句句子就系话，我拣豪仔咁样，跟住我就要话，对唔住，我已经有老婆啦咁样啫。 对唔住，我嘅拍档佢嘅。 哎，我哋而家翻嚟玩游戏啦， 系 好啦，到我啦，到 我 啦，我 嘅想象力好丰富。 系啊 ，OK， 好 嘅， 系啦，好容易嘅啫。食嘅，食嘅，食嘅，又系好地道嘅。香港系冇嘅，香港系冇嘅。但系好多香港人去到咧，特登想试嘅，试完之后都系话算啦，唔试啦咁样嘅。 香港冇嘅， 香港一定系冇嘅， 一定冇添， 一定系冇嘅。 两个字， 两个字嘅，系啦。我哋通常试完之后咧，都会走夹唔透咧，唔想试嘅，真系。 系咪同个我留翻俾阿 Sky 问下问题先 啦， 不如 Sky 你问啦。 系咪好硬噶？ 啊，都系噶，哇！你咁样问， 你 系 咪好硬 噶？ 佢话 我哋都硬噶。 嗰个食物 啊？ 唔系唔系，香港都有啦，香港都有啦。 但你咁肯定香港冇得卖？ 我真系冇见过，真系冇见过。 嗱，佢真系冇见过，同香港一定冇得卖，系 因为香港唔会有人食噶。 我都会觉得系。 即系就算我哋，但我哋香港人去到台湾又会食嘅。 好想试， 好想试， 好想试。 但系跟住试完之后，哇，唔系话 系啦系啦系 啦。 有少少啦，佢又唔系主打辣嗰样嘢嘅，真系。 哦， 台湾好特产 噶，同埋有好特别嘅人去买噶，系嘛？ 啊，系啦， 夫子肉出啦，系咪先？ 你啲 tips， 你自己嗰啲又唔见俾到咁 明， 系咯？ 一齐呢 个题目嗰度食， 我要听 Sky 讲嘢。 好， 阿 Sky， 你讲句嘢。 Sky， 你问 噶 咩话？ 咩色噶？ 咩色噶？ 咩色噶？佢系绿绿地色嘅。 Sky， 你几多岁啊 ？Sky， 23。 我23岁，听得出噶，都有一种少女嘅天真喺度。 系啊，好可爱啊， 系 啊，纯 情 啊， 系啊， 搞到我哋好似好受污染 咁。 系 咯， 搞到同佢倾偈，好似一句就话：你想唔想睇金鱼啊？咁样 有少少呢个感觉， 系 啊，系啊。 Sky 啊， 你再问下， 把声好似咸湿咗咁。 我谂啊 ，Sky 可能咧，佢啲朋友去咧唔会睇到呢啲嘅。 啊，咁啊系啦，佢系咁样嘅。 而家少咗， 少咗 多啲嘅。 佢系其实就算连台湾咧，都系啲长辈先中意嘅，后生都好少好。少人中意噶啦， 奔狼 系 好嘢，系咪要去到呢个贴士咧？同你嗰个年龄咧，攞远啲嘅距离先至得到咧。 你有冇食过去到台湾？ 冇 冇啊！我有我等佢试过咯，我难食到咧。 我试过真系难食，哇！掠都掠唔切。 系啊，一掠就成口血啊！真系。 你中意嘅话就系冇嘢可以代替咯。 系啊，同埋香港系咪真系冇啊？香港真系 冇 见过，真系冇啊！啲 以前嗰啲飞机腩系咪啫？ 唔同唔同两样嘢。 真系问题嚟嘅啫。 飞机腩啲橄榄咧 OK 嘅，你嚼落口好开心噶嘛。佢呢啲其实系嗰啲即系包嗰啲果子咁样咧，嚼到。成口血咁样咯，因为佢系红色嘅，越咀嚼咧就会分泌嗰啲咁样嘅果汁出嚟咁样咯，系啊提神噶，所以佢系佢会有啲辣辣地， 系啊， 同埋最后你棚牙咧系会烂嘅， 系啊，吐出嚟红血， 因为佢系腐蚀到你嗰个唔知珐琅质啊、槟榔质啊咩质都冇晒嘅咁样， 咁啊 Sky 你唔好咯，你23岁棚牙好紧要噶， 系咯， 系啊，知道啦， 你可唔可以用你把声讲一句，我好中意听你哋噶咁样噶。 我好中意听你哋噶， 录低佢，录低佢，哇，好鬼冧啊，真系， 佢真系中意添啊， 系啦， 系啦，好多谢你啊 ，Sky 啊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点解唔问佢？点解今日可以听到啲节目？ 23岁， 23岁， 可能放 唔知道 可能考緊 DSE 啦、 啊。可能係大學，大學人哋哎呀，真係。 可能人哋翻緊工，只不過未翻工啫。 係啦，阿小雨可唔可以接多啲好似阿 Sky 呢種電話？ 係啊， 好 啊，小雨我自己打 嚟 啦。 好，再聽聽眾電話，你係邊個 ？Hello， 阿堅。 喂， 阿堅。 Hello， 阿堅你好，嚟台灣篇喎。嗱，你呢個 round 咧，淨係可以揀阿田嘅啫。咁啊，等阿田咧出問題俾你啦。 好啊。 好唔好啊？嗱，呢樣嘢咧。台湾好多人都有嘅、 嗯， 自己屋企拥有嘅， 屋企拥有嘅 系啦，拥有嘅。咁咧、哦，你喺台湾市面亦都睇到，一定睇到佢出现。 系我估到啦， 系啦， 你知啊。 咁咧喺香港多数讲三个字，喺台湾嚟讲系用两个字嘅嘢嘅，系啦，系咯， 几好啊呢、這个。 啊、 好阿坚， 啲事咪做得好好啊？ 好好阿坚。 唔够好 啊，坚华 系啊，你问啦，你问啦， 你可以问 问 题嘅。 食唔食得噶？ 唔食得，用嘅用嘅用嘅， 两个字。 台湾就讲两个字， 系啦，香港就三个字， 系啦。 但香港咧就一定冇佢个量啦吓，个数量 咁 多嘅。台湾我想话几乎家家户都会有 嘅，系冇错， 系咪啊？ 系 咯。 平安中啊， 唔关事唔关事， 系啦，唔好理我啊， 系啦系啦，喺你一出街你就会见到噶啦， 系， 你记住出街就见到， 哦， 我估到啦， 而家先估到啫， 唔系我估到啲啫，我都唔知啱唔啱， 咩咩啊， 系啲咩用品嚟嘅。 工具啊，你如果讲嗰样嘢，你就 我俾个 tips 你，我俾个 tips 你，喺香港咧。就男人擁有佢多啲嘅，但喺台灣咧，男人同女人咧同樣平等咁樣去擁有佢。你喺香港，如果你見到個女人擁有佢咧，你係點都會問下，哇，犀利喎，估唔到你有喎。但係咧，台灣咧，阿婆都擁有嘅，你唔會問嘅，普遍到一個地步係咁樣嘅。 係啦，總之你一出街就望到噶咯。 係啦，係 啦， 一出街就望到， 系啊，喺条街度你一定会见到 他。嗱，你头先问咗啦，佢唔系食嘅，你可以再问下佢嗰啲方向啊。 但我觉得你有冇用到屋企同埋喺街嘅分别？ 有，佢话喺街度见到咯。 系咯， 系啊， 系啊。 屋企即系我意思，每 家 家 户 都 拥 有， 几乎都拥有。 但系佢哋嗰样嘢唔系摆喺屋企入边嘅，系咪？ 唔系，咁佢都周围都有。 呢点好紧要啊！你先话屋企有，我即刻谂屋企有啲咩物品。 系咯，系咯。 家家户户都会有，但系嗰样嘢未必摆。 但如果佢屋企系有嗰啲可以摆到 咪 摆到里 边 咯， 但都相对比较少嘅，人哋会即刻谂起把风扇啊、个柜啊嗰啲，唔系唔系呢一类嚟， 唔系家庭，唔系家电嚟嘅， 系 系咪可以随时带出街嘅？ 随时带出街， 出街你会用佢咯， 系 需要佢嘅， 可以，系啊。 我都估到啦， 你成日都见到佢噶， 系啊，你一出街一定见到佢噶啦。 周杰伦嗰阵时拍广告有用过佢噶， 咁你刘华都有，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 郭富城都有， 系啊系啊。 嗱，好似远咗啊，嗬，嗱咁啦， 有型嘅象征 嘅，有咗佢，令到你会好方便嘅，你唔使再去坐机铁啦，系，坐捷运啦，好冇，好冇咁啊， 好啦， 好啦。喂，阿坚， 系唔使坐捷运， 有咗佢唔使再坐捷运啦。我意思系话，即系可以方便到系嘛？ 都估唔到 咩啊？ 系啦，呢个方向谂啱啦， 呢个方向啱啦，争少少， 争少少啫。 单车， 争少少， 争少少，都系争少少， 争一个字啫。 系啦，单车就唔使入油嘅。 系啦， 佢要入油嘅， 佢要交牌费嘅。 电单车 系啦。 其实台湾叫机车嘅，香港就叫电单车。 系啦，咁嗰度真系好普遍嘅，家家户户咧，男女老幼卖菜嗰个都有一架噶。 系啊， 你一啲都唔会觉得惊讶噶，但香港你见到有女嘅铁骑士咧，你会瞄，你会撩噶嘛？ 系 噶。 OK， 恭喜晒阿坚， 恭喜阿坚啊！ 恭喜阿坚， 好啦，休息一阵先吓。 希望每日醉茫茫，无 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 好啦，来了 ，Hello， 你系边个？ 猜猜我是谁？ 咩小姐话？ 我系张小姐啊， 张小姐 ，Hello， 你好啊 ，Hello， 我头先有谂过出张惠妹噶， 我都可以，都可以， 系咪？但我记得张小姐话咗俾你知，我唔出人名啊吓。 系 好嗱，你而家三个都可以拣啦，你拣阿田啦、豪仔定阿祖嘅问题。 阿祖啊， 阿祖好嚟好。阿祖呢一个咧系一个活动嚟嘅 ，OK OK， 台湾可以有，香港系唔可以有嘅，系直情系唔可以有嘅， 系 台湾应该都系某一啲指定嘅地区，你可以做呢个活动嘅，仲系喺嗰啲地区里面度好出名，有啲人会特别去嗰个地区度做嘅。 哦，我知道啦， 系 好好、啊， 我有去做过呢一样嘢嘅， 系。好好啊呢、這个， 玩嘅系咪玩噶？ 可以话系玩嘅，系啦， 系系。 俾钱噶啦要， 唔深噶， 系 啊， 好贵噶， 唔贵噶，我会话系人都负担得起噶啦，算系呢个价钱， 佢嘅特色嚟噶真系， 系啦、 啊，有冇睇过那 些？我知啦，系嗰啲 系啊， 我未玩过嗰啲嘅， 系啊， 就 系 有个灯嘅，嗰啲叫做放天灯。 好犀利！ 我仲谂住帮你话有冇睇过那些年啊？ 唔使帮啦， 使啦，叻仔啦， 好叻， 我都识答噶啦，今次都识答啊，多谢。 系啊， 好开心，我听到你把声咁开心，我都好开心。 系啊，咩估到系真系好开心。 系啦，放天灯，我唔记得咗，好似喺十份度做嘅嗰阵时， 九份 啦，系啦，仲系一个 平溪咯，佢最出名嗰度就 喺个火车轨嗰度咧，你就可以放，跟住有火车嚟，你就要走翻入去行人路咁样。 不过而家就与时并进咗之后咧，大家都知道啦，原来佢都会造成几大嘅即系环境嘅污染咧，所以都有啲人都劝大家尽量就唔好放啦。 系啊系啊，咁啊恭喜晒张小姐，呢个都系台湾一个特色嘅活动啦。 多谢，多谢张小姐，好，拜拜。哇，好快啊！你呢个放天灯好好啊，真 呢个几好，我都觉得自己谂得几好，睇翻相我先记得，即系系衰我都认啊，即系好污染嘅。不过我都真系做过一次嘅， 都放过一次啦，起码都会。OK， 好啦，再听下位听众系边个？阿芬。 Hello， 阿芬你好。 Hello， 阿芬。 你好。 系啊， 系啊。 豪仔定阿田？ 豪仔啊。 豪仔啊，你好。 呢个咧都系一个活动嚟嘅，咁啊，好多香港人咧都会特登走过去睇嘅。 啊， 好多香港人走过去睇，因为点解咧？因为香港冇啊， 香港冇， 同头先阿祖嗰个好似啊，香港冇啊。 但你唔同嘅，我嗰个就去玩，你嗰个系去睇嘅。 我去到去睇嘅，咁咧嗱，我大概形容俾你听咧，你一去到嗰度咧，啲人就会有嘢食啦，咁啊，同埋咧就会好多音响啦。 系咪两个字噶？ 我睇下应该点样去理解。 日头做定夜晚做 啊？夜晚做多啲嘅、 嗯。 如果严格嚟讲咧，应该系。四个字嘅，佢、 哦、 嘅全名通常啲人都会叫佢做四个字嘅。咁、 哦、 啦，去到嗰度咧好热闹嘅，会有好多音响啦，咁有好多乐器就走晒出嚟啦，咁样。 嗯，四个 分 咩地方做多啲嘅，睇多啲嘅。 如果你香港咧，通常就会去台北啦。咁啊，佢就其实佢全个台湾喺。特定嘅时间咧就会有得睇噶啦，真系要特定时间嘅，通常系譬如几年一次啦。 死咯，其实我都谂唔到啊。 系啦，好好睇噶，你知唔知啊？ 好难啊， 好热闹噶。 四年一次， 系啦， 系咪啊？应该系四年一次。 系啦，咁啊，就好多人喺度嗌嘢啦。 系啊，可以好多人参与嘅， 好多人参与 嘅，呢样先好处啊嘛。 系啦， 系啦， 即系仲要真系好多香港人咧就会专程嘅话，哎喂。我要去睇下啦，咁样 见证下， 系啦系啦， 系啊，参与下，咁唔使钱嘅， 有冇得参与先？ 有得参与，真系可以参与噶，系啊。 我都经，我有一年都经历过 夏天定冬天噶。 啊，冇咁计嘅，即系通常都系 好似都系 夏天多 啦，好似个。 但因为佢有阵时，如果佢 要补嘅， 系咯， 我谂我都知你讲乜嘢啦。 嗱嗱嗱。 要咩啊？ 要补做呢件事嘅。 系啦，系啦，有阵时佢唔系喺指定时间发生嘅咁样。 咧，你如果有打麻雀嘅咧，你嗰只七索，你知唔知佢有另一个名叫咩名啊？ 我真系唔知喎。哦， 啱啦， 系台湾牌先叫嘅咋系嘛？ 唔知系啊，系咯，系咯。 系咯，呢个就深啲，我惊呢个唔好。 我觉得呢个 太深啦，呢个 七索我叫做坦克车咯。 系咯，香港唔会叫嗰个嘅，台湾可能先会用嘅啫，真系。 好。 系啦，嗱，我俾多个劲啲嘅 tips 你啦。好多人嗌口号，好多支旗飞嚟飞去，喐嚟喐去咁样嘅。 四个字，香港真系冇。 香港冇嘅。 但我会话我哋想，我唔够胆讲呢一句，唔够胆俾呢个 tips。系啊，政治唔正确啊！如果唔系， 哎好啦，再讲埋呢个 tips 啦。 政治唔正确系一个 tips 嚟噶。 讲埋 tips 啦，通常咧佢就会不停喺度讲咧，有一个嗰啲叫做蔬菜用品咧，佢就不停嗌冬蒜、冬蒜、冬蒜、冬蒜。 呢个难， 你更加难啦。 冬蒜咩啊？ 咧冬笋冬笋冬笋冬笋冬 笋嗰啲咩啊？ 系啊，你知 咩？ 讲 咩？嗰两个字系咩？总统咩啊？ 系啦，通常佢哋嗌咧，佢就话你们知不知吃？跟住下边就话吓，跟住就啪咁样嗰啲。 系啦，阿芬你答咩话？ 你答咩？ 助选啊！ 诶，类似啦， 系啦， 都当你系啦。 四年一度台湾有，香港冇嘅就系。 佢系叫造势大会。 造势大会啊！我以为你话总统选举添。 其实佢又我同你一样嘅谂法。 唔系，我头先所以就话，其实佢唔限于总统噶嘛。佢有立法会嗰啲选举咧，通常都好激烈咁样咧，有啲造势大会。系啦，你答总统， 香港有造势大会喎，大佬。 冇唔同佢咁样噶。 但系香港真系有造势大会，你话香港冇，所以我就谂总统选举。 因为佢冇嗰啲咁样咧，又叮叮残残啊。 香港啲都有。 冇咁劲咯，咁啊总统都 香港人会特登过去睇呢啲嘢 嘅，会噶总统大选嘅时候，一啲人特登去睇噶， 不过人数可能就未系最多咁 样，系啊，所以都啱噶啦， 阿芬你都啱啊，答得好准确噶啦，都 系啊，佢哋真系会好多期咧，佢哋不停叫冻酸冻酸，即系佢哋闽南话话当选咁解啊，好啦，多谢你啊，拜拜 ，thank you 阿芬 ，thank you， 你都了解下人哋有呢个活动都好刺激噶，真系 啊， 好啦，听埋 last 一个啦，应该睇得唔得啦 ，Amy，Hello Amy 你好， 系你哋好， 系啊。交俾阿田啦， 你啊阿田， 好啊，呢个好简单，食嘢嚟嘅，喂，三个字， 系 啦，香港有得卖嘅， 系， 咁你你会觉得有见仁见智咧，啲人会觉得贵，有啲人觉得哦 OK 啦咁样，好出名嘅， 好出名， 台湾都好出名嘅， 台湾有啲人觉得好贵， 好贵啊， 唔系即系唔系好贵，即系话嗰个价格定落嚟，即系其实个价钱咧讲紧几十蚊嘅啫。一包系啊，一包几十蚊，但系咧，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哇，围翻起都成十蚊条， 系咪手信类别嚟噶？ 你佢讲咗十蚊条啊，条 十蚊条， 十蚊 好好好广泛呢样嘢， 系啊， 系咪手信 类别嚟噶？台湾都好多好出名嘅嘢噶， 系啊，手信啊， 系咯， 系咪食噶？ 食噶食噶，梗系 食嘅，香港都有嘅， 有得卖嘅，有得卖嘅， 一条条噶，又好贵啊！ 好明显噶啦，总之有埋嗰个地方名噶啦。 系咩？ 其实 我都未谂到。 我哋今日讲乜嘢啊？ 台湾。 跟住加住一条条系有啲咩啊？ 台湾条。 一条条。喂，你得翻三秒，你唔俾贴士，人哋玩唔到噶咯。 系啊，一条条啊，真系。 夹烧嚟食嘅，烧嚟食嘅，跟 住粟米 夹埋一啲蒜头嘅，有啲嘢会好香口嘅，好短，有手指咁长噶咋，得唔得？ 我真系唔知。吓， 你明啲啦，十五秒啊。 出 Amy 想答啦。 台湾肠。 系啊，啱啱抢到嚟答啊！台湾抢到条， 恭喜你啦，恭喜啦！好啦好啦，多谢晒，多谢晒，有啲难啊吓，唔紧要啦，大家难得开心，听日见啦， 好啦， 拜拜。